果失收，花生起义。HK Peanut 2014。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喂，犀利啦今日！ 即系呢个大时代，咁我哋咧花生台咧就搏击会炮打司令部，咁啊搞个特备节目啦， 支援占中， 同埋击占中呢个行动嘅。嗱，咁啊首先要讲讲咧，因为由于差佬消息传出嚟，就会封锁中环、金钟、湾仔 一带所有网络。 网络或者电话可能都会 cut 埋， 可能会熄灯添啊！收到风话， 咁啊变咗咧，我哋嘅角色咧，我哋就做咗重角色，就系希望海外嘅网友咧就会听到我哋嘅直播，咁啊跟住咧就睇下现场有啲咩需要，咁由我哋咧就发放信息，或者我哋帮手做一个联络人都得嘅。 系， 即系大家尽量出自己一分力啦，能够做嘅就尽量做啦，系咪？ 系。 咁就其实老实实讲，即系今日我睇新闻嘅时间都唔系话即系成日睇得晒，但系好坦白讲，今日我晏昼其实大家喺 group chat 嘅时候，我已经讲，即系今日一定会出嗰啲装甲车啊，出 tear gas 啊成，但系我就冇谂过，真系够胆死走去举张牌话俾人听个射子弹咯。 系，佢举嗰张牌，佢其实新闻有讲，佢话警方自己就话咧，系因为佢想举嗰张牌系展示会施放催泪弹嗰面，而嗰张 banner 嘅后边咧就系话不要接近，如果唔系会开枪嘅嗰张系同一张 banner 嘅两边嚟嘅，咁所以就变咗举咗话会开枪嗰张，其实佢就想讲会开催泪弹。 系，但系咧由头先嗰个我哋睇翻 Facebook 咧，就有啲网友报道咧就喺10:19就有人中咗橡胶子弹，咁啊但系未经消息就未经证实，就唔知啦。如果有网友知道嘅，或者可以喺我哋嘅花生台嗰啲 Facebook 度留言，或者喺我哋几个主持嗰啲， 系啊，我哋嗰、那个节目嗰个 status 嗰度，头先我 share 咗喺呢个花生放饭食啊、炮友先路啊嗰啲 Facebook 嗰个咁样网友就可以喺嗰、那个。我哋交 个公 布系直播呢 个 特 别节 目 嗰阵，或者我哋都讲一讲个情况啦。嗱，而家目前暂时现场系稳定嘅，暂时冇再见到，即系7:00放完催泪弹之后冇再见到又再放啦。咁而家基本上所有示威者都系占领咗，市民占领咗干诺道中嗰两条行车线都系布满晒， 呢个下角 度嚟嘅，都系布满晒。唔系干诺道中都系，干诺道中都系。 咁头先我见到告示打到已经系学院出边都好似。 系，有几个唔同地方都占咗嘅。 几乎咧，成个嗰个中环， 成个金钟，成个金钟， 嗰个咽喉咧都已经系占领晒。 系，冇错，三条主要行车线都已经占领咗。 系啦，咁其实咧，你见到嗰、那个金钟道咧，咁头先网友 send 咗相俾我咧，就金钟道啊，就封锁咗嗰个电车路，咁啊，其实两边都俾啲网友封锁，俾啲市民封锁晒噶啦。咁啊，都系而家即系大批嘅市民同啲警察對峙緊啦。咁啊，局勢已經發展到咁樣。咁講真啦，其實我哋當我哋呢兩日咧，我哋都一路都喺政總現場啦，發咗兩晚。 係，冇錯冇錯。 其實我哋當時我哋自己嘅討論咧，就話如果所有發生喺呢度嘅人，咁就算聚集得越嚟多人都好啊，就好似反國教話15萬人喺政總，都對即係市面上一啲嘢都冇嘅。不過警察嗰個做法咧，就好似恨不得市民馬上去佔中咁樣。 即係琴日其實我都有一刻喺度諗過，就係話點解戴耀廷要喺揀喺嗰個位度開始佔中咧？即係其實老實講，因為嗰個係死位嚟嘅，基本上三條路如果係封實曬嘅話咧，嗰啲人只係可以喺天馬道即係政總外邊喺度聚集嘅啫。咁就算嗰度有1萬人、2萬人、3萬人、5萬人，我唔覺得你 isol 嚟嗰五萬人對香港社會影響有幾大咯。 係。 咁你既然係嗰班人咁冷靜咁喺嗰度靜坐嘅話，你根本就唔使趕佢走。但系个问题就系话你赶咗呢班人走，呢班人去边呢？咁佢唯一就系四处流窜啊，可能金钟啊，可能中环，甚至乎铜锣湾，甚至乎尖沙咀。咁所以你根本就唔应该赶佢出去嘅策略上。咁但系个问题就系话你一下令佢清场嗰刻，嗰班人就基本上第一喺天马道嗰班人已经俾人禁死咗。第二就系话嚟支援嘅人嚟支唔到，你焗住班人喺出边一样死。而家就系咁嘅环境啦。 今日下昼一开电视咧，即系我本来瞓到下，即系琴晚就留守现场啦。今朝翻咗屋企瞓，一开电视咧就系啱啱冲咗出去干诺道中嗰个时候嚟。 嘅。咁其实睇翻个原因，最主要其实个当场指挥官系相当之失当，佢系封锁咗政总入边嘅大学生。所有嘅學生喺入面，佢係唔俾任何人接近嗰度，咁聚集咗大量大量嘅市民喺地铁站同埋演艺学院一带，佢係冇辦法过到横过到江乐道中嗰條马路，因为封咗两条天桥唔俾人过。 如果佢呢即係放啲人入去嘅话呢，咁最多喺入面啲人嗌大声少少嘅啫，但係佢呢係即係捉興晒所有市民嘅，你所有嘅路封晒唔俾人去囉，咁人哋喺出面一集结，一个人冲呢就全部人冲晒出去㗎啦。我当时我係睇住嗰啲人一路涌出去嘅，一涌出去啲人係人拉人呢，即係好似人面咁样呢，咁就拉出去，一出去之后呢成个马路人都冲晒出去，咁係差唔多唔够一分钟呢，成条嗰个下过道已经係逼满晒人㗎啦， 好快嘅。即系咁样嘅人数咧，即系其实警方即系冇办法去控制到噶啦，基本上系，即系佢仲要坚持系防守住政总嗰个入口，系唔俾人系入到去咧。去到下昼，即系有咁多人聚集咧，佢依然系一路系封锁住嗰度咧，系引发系更加多市民系不满嘅。其实， 因为头先你哋未嚟到嘅时候咧，就Now 新闻台就澄清咗，即系政府有个发言人就讲，佢哋无意系揾解放军介入嘅。咁所以如果喺现场嘅朋友，又或者你可以转达到俾喺现场嘅朋友呢，就暂时呢一样嘢呢，起码政府个声明都仲系咁样。 嗱，头先网上面有个消息呢，就话梁振英话系政府新闻处嘅消息嚟嘅，咁当然我觉得都系流啦，不过我照讲啦。咁佢就话梁振英呢就提请向住中央军委提请呢，就系喺香港宣布解放军。嗱咁有个问题， 即系梁振英呢条扑街呢，我真系见到佢样咗打柒佢，屌佢老母！ 我真系觉得好奇怪， 我一讲粗口啊，纪律我啊，去大律师公会投诉啊，屌佢老母！ 喂，咁系咪梁振英真系唔使出街呢？即系佢老实讲，嗱，今晚系争在第一粒子弹未发嘅啫。如果佢真系够胆死开枪嘅话，我唔知呢个人系点样香港过活喎。即系当然有啲老咗就觉得呢个人做得啱啦。个问题就系更加觉得呢条友系喂过街老鼠咁见到见镬打镬噶咯噃。 嗱，咁啊继续讲个声明啦。佢就话都要提醒中央军委嚟出解放军啦。咁同埋佢话要喺香港实施紧急状态，咁啊甚至乎戒严。咁有个问题出现咗啦。 戒严听日过香港个股市 点？冇错啦，听日戒严。咁我唔可以好似天文台咁样八点钟就下戒严令，咁啊俾你上，俾你讲股市运作，到咗四点半期指收咗市就俾你又戒严翻咧。系咪有咁嘅可能性 咧？呢镬已经系要梁振英倒台啊！而家唔系同你讲笑啊！ 即系老实讲，今下昼三点半嗰四条冚家产咧，佢啊、林郑啊、 系 嗰、那个刘仪栋哥、 黎栋哥咧、 曾伟雄啊、 秃鹰 呢四条臭閪咧，就一齐一字排开，就笑笑口咁样。 你呢镬好明显，梁振英系挟持嗰三条友上去同佢一齐讲嘢嘅，即系有镬齐齐咩？ 系啦，咁呢四条狗，即系四条狗头咧，喺度讲啲嘢，根本就喺度挑衅紧市民。 系。 本来啲人冇咁嬲嘅，睇完个节目啲人仲嬲，即系睇完嗰个电视咧仲嬲。喂，系真系想冲落去嘅，明明啲人就系好和平，叫你对话你就唔对话，你话我哋对你嘅诉求知道啦，市民叫你落台啊，你知道乜嘢啊？你 即系睇住啲叫做捻样咧。已经吓人憎啦个样，你林郑同秃鹰个死人样，起码叫咁大镬，叫做个样严肃啲。屌你老味，梁振英个死人样，即系轻佻，仲喺度笑，仲喺度当冇嘢，即系呢个咁嘅粉肠咧，即系唔招呼佢唔得。 消息要讲， 你自己听。 本来咧就话有个爸爸失散咗个仔，11岁，咁就印住紫色衫，有只企鹅咁样啦。咁咧已經揾翻啦，咁啊消息就話 哦好啊 ，good news，good news， 恭喜曬啦！希望即係啲父母就唔好咁大意啦，因為始終你帶小朋友出嚟呢啲場合咧， 好容易係好容易失散啊！ 即係你話中嗰啲催淚彈好，或者個結果都好大問題啦。咁啊睇下咧有冇其他市民需要啲咩物資或者有啲咩特別嘢，因為咧 佢話好似啲生理鹽水都唔夠， 係。 琴 日已经唔够噶啦，其实，因为你种完胡椒喷雾啊，嗰啲需要急救嗰啲，你系需要生理盐水先可以做到啊，好多嘢都系。嗱，睇翻现场而家个情况咧，我见到即系有啲义工咧喺度派发紧啲物资俾现场嘅市民啦，咁都暂时睇落个情况都稳定。嗱，其实我觉得我睇翻个画面，我觉得同之前个人数比咗，其实个人数仲多过之前，我觉得。 系啊，多好多。 系。即是他每做一样嘢去挑拨香港市民，只会更加多人行出嚟。 是的，因为咁嘅，其实人礼拜五呢 我哋當時做緊阿達斯領部嘅時候，咁佢咧，我哋十點幾啊，就收到通，佢拉咗黃之峰啦。 而家兩二十時38分，黃之峰獲悉會見傳媒。 哦，好啦，咁啊好啲誒，咁啦，因為當時我哋已經喺度講咧，就喂你拉咗黃之峰，你係咪想幫香港揾一個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咧？你係咪想即係幫佔中派多啲請柬咧？好明顯係嘅。因為17歲細路仔，你真係當佢美國隊長咩？係咪先？你有屈手有屈腳嗰、那個痛苦嘅表 情，係 作為喂老實都40歲以上嘅成年人啊，都會覺得好似自己嘅仔俾人打緊咁樣噶嘛？ 好似啊， 係咪先？咁老實講，你政府做咁多即係同民意對著幹嘅事，即係我覺得你根本就唔係有心去解決問題。 係啊，咁樣。何止啊！黃之鋒攞呢個諾貝爾和平獎啊！梁振英做咗呢個香港民主之父， 我頂佢個肺啦！ 唔係梁振英不是，唔係同埋嗰啲濕鳩智囊咧，嗰啲佢嗰啲係啊，嗰啲咩阿馮偉 投票投票投票， 馮偉光嗰啲咁嘅友仔咧，用啲咁差嘅公關同埋一個比較上偏派嘅。處理手法咧，就令到咧，即係你知香港人通常都係啲順民嚟噶嘛，唔會做啲嘢咁鬼死激噶嘛，係咪先？咁樣就係、是，但係佢事實上係佢呢一個禮拜咧，佢做一啲好多啲愚蠢嘅決定咧， 係 挑動咗一啲民意咧，令到係一啲平時係比較上 咁你自己小心啦。但係 中間偏右手嘅香港人嘅主流咧，就參與咗一次啊佔中。 小心小心，早啲小心。阿邊哥講過，我哋做緊直播咧，琴日你食飯，你有咩考慮啊？我知道啦。 唔係咁，個偏向而家都係支持嗰、那個。咁佢過往都係好中間保守，即係。香港主流嗰啲信民啊，或者係 攞到嗰邊開始推 進，即係偏向建制嗰啲啦。咁、那個民意嚟，佢呢啲其實我哋睇到，或者我平時喺 Facebook 見到一啲係中間嘅主持咧，即係中間嗰啲香港人咧，嗰、那個 Facebook 嘅 status 咧，以往係譬如鬧嗰啲人啊，啲僆仔搞部門啊、搞事嗰啲咧，依家扭咗過去係支持咗。 因為今日你會見到好多所謂叫公眾人物，又或者你好多平時即係唔留意政治嘅人都紛紛將張相咧，即係 Facebook 嘅 thumbnail 就換做黃絲帶。咁係好多人其實都唔覺得話班學生係衝入政總咧，會係一件好正義嘅事。個問題就係話嗰班係。石头都冇得掟嘅学生，你揾棍去拗佢，你拉鸠佢。 即系星期，喂，我哋喺现场咧，即系咁料咧，系我真系想喊啊！因为一班即系十几岁嗰啲中学生，个个举高手，你都照揾棍拗佢，招喷唔招喷棍。即系老实讲，你差人点落得手啊？呢样嘢系咪先？见到嗰啲嗰啲年纪好似自己啲仔女咁样，系嘛？ 即系好坦白讲，即系你有好多种唔同形式嘅武力，又有种唔同形式嘅方法去制止一个人，又或者甚至乎去拘捕一个人。个问题就系话，所有公权力嘅使用其实有限制噶嘛？你明知嗰班人学生，喂，你拉佢还拉佢，你使乜揾橡胶子弹射佢啫？而家嗰班人系手无寸铁，石者都冇得掟，你而家又话水炮，又话开橡胶子弹，咩意思啫？而家 即系你见佢，就算啲人揾胡椒，即系揾八姐倒胡椒喷雾咧，佢都抢遮嘅。啲差人系主要抢遮，系要射到你为止嘅。咁老實講就算我見啲人，佢話警察話停止衝擊，我都見唔到啲人有大衝擊嘅場面，手上完全冇武器，點樣衝擊咧？即係好嬲嘅，我覺得。你嗰個電視機見到畫面咧，你係好嬲好嬲嘅。 係啊。咁就令到人哋回憶咗呢個兩年前嗰、那個兩年前嘅片段啦，特首嘅選舉論壇啦，阿唐英年就係同質問阿梁振英啦，話即係行政會議裏面 我打斷你一陣啊，啱啱有最新嘅消息咧，我有朋友係去咗灣仔，因為咧而家咧警察係封灣仔站，連灣仔站都封啦，中環金鐘就封噶啦。咁佢而家话咧，系有大量嘅警员，不过就唔系防暴警察，系冇拎嘢嘅，系警员，就去咗封咗洛克道，唔俾人喺湾仔嗰度行过去金钟，因为其实而家好多市民喺湾仔嗰度聚集，就系喺湾仔嗰度想行过去。咁我话咗俾佢知，叫佢 update 我啦。如果有咩最新情况， 喂，但系你谂清楚呢样嘢又系鸠嘅啫。我假设你有5000个人喺湾仔，你唔俾佢过金钟，嗰5000个人唔喺湾仔落地生根咯。 系，我就咁同佢讲，湾仔过唔到金钟，占领埋湾仔。 冇錯，即係呢個七月，其實呢班差佬咧，佢係想所做嘅嘢咧，好似係跟我哋嘅劇本咁樣走嘅。咁究竟即係你係咪心即係大家自己咧？係咧，大家單下眼。係 啊， 我哋唔搞你，你又唔好搞我哋啊！ 係啊， 係嘛？ 唔係啊！頭先個阿婆係有一段係講得係電視個畫面講得幾運幾嗰、那個感動咧，就係話佢七十歲人啦，佢已經係冇乜包袱噶，係咪先？好一餐唔好一餐嘅，咁啊學生係呢個未來社會棟樑，係而家已經係啲學生係呢次俾人哋噴啊胡椒噴霧啊 K 卡嗰啲嘢咧，係已經道德感召咗出嚟。 係啊。 絕對係啦，即係你見到嗰個場面咧，所有學生係好年輕嘅，即係我哋喺個場度行嚟行。 唔係佢呢個次序撲街係個電視台咧，嗰、那個畫面影住係啲猛咁扯嗰啲縮骨遮。 係啊。 係咁掹啲縮骨 遮。扯爛曬啲示威者嘅縮骨遮，係。 遮塊面係咁扯。 係。 即係你啲畫面，你令到啲市民咧，即 係係。係啊。 咁頭先阿 Johnny。搭车出嚟嘅时候，你讲啊， 嗱，头先咧，我出嚟直播室之前咧，吓就搭巴士，咁我喺马湾上车咧，一上车，巴士司机第一句同我讲咩咧？话听日罢课，即系我都愕然其实。咁跟住就系成车啲人都喺度，即系喺度分议论纷纷啊，就讨论紧，原来有好多人系谂住出中环。 系，咁啊，另外讲讲啦，头先我哋经过嗰个地方嘅青衣啦，咁啊见到嗰、那个好多差人咧就停低咗。架嗰啲巴士就改搭地鐵過去香港島，因為根本正常交通工具咧出入港島咧都麻煩。 冇，香港島已經癱瘓咗啦，而家呢一刻。 港島咧，佢而家巴士公司咧就係咩啊？北角過去中環咧就冇辦法噶啦，就喺天樂里嗰度要向翻轉頭嘅。咁啊，中環咧出西環咧，有啲車又係轉嚟轉去，即係咧就會避開中環、金鐘、灣仔呢個三個地方咯。咁如果大家要去嘅話咧，我覺得就一定係去灣仔或者金鐘，唔係灣仔中環。金鐘線佢已經地鐵已經俾行 啦。如果而家封灣仔嘅話，再褪落下一個站就銅鑼灣嘅咯喎。 冇錯啦。 咁你咪要開到仁孚咧？其實 係 嗱，灣仔到銅鑼灣嗰個距離咧，就其實都好遠啦。因為金鐘落灣仔嗰段路咧，就佢而家重點，即係重點啲人可以開始喺度擴散啦。因為我覺得今日啦咁嘅環境咧。教協宣布都聽日罷課嘅話咧，就好大機會令到好多家長就放心今晚出嚟嘅，變咗佢即係我哋判斷咧，唔係咁容易清場咯。因為你當有十萬八萬人喺街嘅時候，你憑啲咩可以趕佢走咧？ 係冇可能驅散到去到而家呢一刻。即系当下昼，我嘅团队仲有人同我讨论紧要即系预备大规模嘅拘捕嗰时，我已经同佢讲系冇可能拘捕嘅。其实嚟到呢一刻， 所以其实到佢而家嘅策略都系揾胡椒喷雾或者催泪弹系赶啲人走咯。个问题就系唔知道你系咪买捻咗大陆啲次货，掟捻咗出去闻两闻，喂掂 OK 喎，顶得到啊，又翻去。 佢咧啲人咧用水源可以淋式催泪弹嘅。 A 货系， 肯定系东莞买嚟，真应该牌一样喺东莞买翻嚟嘅， 系， 即系所以咧好鬼流咯。咁当然啦，教协罢课，咁老实讲咧，我觉得对嗰、那个成个嗰个民情咧好大作用。 哎呀，咁样规模之风， 规模一个罢课罢市嘅话咧，咁呢两日咧就冇办法，大家即系香港冇办法。 因为刚才我搭的士回来的时候都听到有司机在不知道跟人吹水还是那时候聊过聊天，就是说即新闻报道就是说啊听日号召罢工罢市，他说即的士佬就觉得是没什么可能的。但我想大家想一想，六四就是一件这样的事了，就是跟着那个礼拜是一百万人大游行，如果那一百万罢工罢市就是这样的模样。 没错，因为呢即大家其实很清楚看到电视画面，因为呢你现在不是1989年你开三万门打狗的时候，香港是有几百万部甚至乎1000万部那些智能手机，个个都可以拍片，个个都可以拍嘢。现在全世界的 BBC 啊，那些外国的传媒已经夹实了香港的了。你觉得你可以在香港再震下落 去？你关闭三个站的地方的三支就得。你有本事，你是不是可以删晒全香港网络啊？ 你冇办法删， 佢做唔到噶嘛？ 起码有我哋喺度帮你传递下。 系， 即系你除非你将全香港嘅网络 cut 嘅，香港咧好似封锁香港。 系，我哋而家做直播，我哋喺边度做紧直播，佢都唔知啦。你咪嚟拉我哋几个咯，我就一定鼓励人上街啦。你有本事嚟拉我 Johnny Fox， 我一定叫人上街而家。 即係大家如果喺電視機旁邊或者喺電腦旁邊聽到嘅話咧，可以嘅話真係盡量去落到去。咁我咧就係、是、我哋節目可能做多兩三個鐘啦，我哋都可能落場再支援一下噶啦。 因为其实今日我就好多朋友打俾我，就係话佢如果落去嘅时候应该做啲咩或者去边度。咁个问题就係好坦白讲，我就唔觉得呢一场呢係 one off 嘅战争嚟嘅。即係我唔觉得你今日话一定要死一个人啊，又或者大家都要死一百几十咁样先叫完咗件事。个问题就係话你可以嘅时候尽量去支援战斗緊嘅人。即係唔一定每个人都够胆死走去啲即係催泪弹旁边执咗个催泪弹掟返转头啊，又或者走去推铁马啊抢遮。个问题就係话你要俾真係战斗緊嘅人，你话俾佢听你支持佢啊嘛，咁如果当即系个战场系唔够水嘅时候，买水去咯；唔够雨褛嘅时候，买雨褛去咯。 即系喺附近周边支援 系 好重要咯。 系啦，同埋你去到附近嘅时候，你系一定会知道啲物资系究竟摆喺边。即系你系唔需要话啊，我一定知道个站喺边啊。咁头先其实林记就喺Facebook share 咗个地点嘅，咁大家亦都可以喺 Facebook 度睇翻。 咁啊，头先阿 Raymond 你讲啦，开咗几个嗰啲临时嗰啲庇护中心咧，你睇下讲嗰几个啦，喺湾仔系嘛先？ 吓，咁咧你等等先。 因为我头先就睇到演艺学院啊，就系成立咗，即系变咗临时嗰个庇护中心啦。另外，巡到位你教堂系嘛？ 系啦，咁如果系中咗弹啊，或者唔舒服啊，受伤可以去休息一下。同埋咧，而家演艺学院系做咗临时避难所嘅。咁基本上嗰个地方就好近金钟或者湾仔中间啦。咁其实如果你又唔舒服嘅时候，可以去歇歇。咁同埋咧，如果你真系听到枪声嘅时候咧，都有啲所谓叫建议嘅。第一咧， 最新系我报道少少啊，最新情况落湾仔。跟住巡道卫理联合教堂嗰度咧，已经系聚集咗大批嘅人咯，即系我有图，有啲图片喺度，咁我见到阿萧生，萧 生喺现场啊， 系啊系。 其实咧，大部分人都落晒现场噶啦，咁你见到金钟咧、力宝中心嗰度一带咧，已经全部都系见晒人啦。咁政府总部即系下个道嗰个咧，基本上已经俾市民已经包围晒啦，警察已经好似系咪撤退咗啊？ 嗱，而家。有几个地方咧就可以俾大家去叫庇护中心，有一起歇脚嘅。一系力宝中心大堂，二系湾仔演艺学院，三湾仔循道卫理堂就喺湾仔轩尼斯道36号装士敦道一号嘅。咁就湾仔小龙群益会，即系告士打道一号喺军利庄街嗰出嚟啦。咁另外咧就系湾仔鹅颈桥嘅富德楼，咁呢间应该系酒楼嚟噶啦，又或者系啲食嘢嘅地方啦。系啦，咁啊，即系睇你有冇机会去到嗰度啦。咁啊，湾仔艺术中心四楼嘅餐厅，即系话近海皮嗰度。湾仔嘅圣母圣衣堂，星街一号，咁啊，好近，即系嗰度已经系降落到。 我头先听到你话力宝中心个大堂，即系个等搭呢个大堂系 嘛？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地方嚟喎，嗰度都开放埋出嚟。 咁我谂有啲系半推半就啫，你啲人上去，咁管理员啊赶你唔走噶嘛，系咪？咁八咧就香港大学嘅社堂，赛马会第一社堂就何添堂薄扶林大家好，即系如果你真系要撤退到某一个地方嘅话咧，你系可以去薄扶林道嘅。咁香港大学社堂啦，沙宣道六号啦，就香港大学社堂赛马会第二嘅社堂村嘅。 系 啊系啊系 啊！ 学联啱啱有呢个声明话，如果通讯一被切断嘅话，就立即撤退喎。 系 系啊， 即系系咪噶？呢个未经证实之前， 唔系头先我 Facebook 都睇到咁嘅 post。咁但係即係好坦白讲啦，我都觉得大家应该衡量一下你自己即係接受到风险，即係我哋唔係熱狗，我哋唔会推狗你去死嘅。 咁8点20分呢，我睇返最新资料，佐敦站嗰度係有大量嘅警员係预备搭地铁过去。 咁係咪而家应该啲途人应该搭返车去佐敦呢？ 係。 咁应该塞咗去佐敦岛嘛，你敦岛嘛，大佬。 但係嗰个现场嘅人数，我真係唔认为警方係会有办法可以制止到囉，亦都冇办法驱散。 全部出晒嚟，都冇可能清场啊！今晚 即系你系要三万个人对三万个人咁意思咯？ 冇可能啊！擅长我而家觉得一定有10万人噶， 系 你系直成系觉得咧，好似系即系0371嗰啲咁嘅规模嘅，而家嗰啲人多到，即系老实讲，你十万人，你点可能三万个差佬去搞得掂佢咧？你唔可能要拉十万人。 阿汤家华嘅 Facebook status 咧就话咧，刚发出以下短信俾阿陈建文，你们若说过若失控便会叫停。请立刻叫停！ 几时有失控啊，汤家华？ 汤家华，你个鸠毛头 你睇下电视啦，汤家华，你老尾。 差佬失控啊！啲市民 边捻个失控啊？市民有做过乜嘢啊？ 即系话我听啊，你种讲 奸咧，第一定清算你嘅时间吓。咁我哋睇翻咧嗱，嗰而家黄之锋放翻出嚟咧，即系其实咧，我觉得嗰个催化剂咧，系喺黄之锋同埋几个学生俾人拉， 系啦， 嗰一下咧系令到，因为当时我哋都喺度判语咧，你而家会越嚟越多人， 嗯， 系因为你 道德感召， 你除咗道德感召之外咧，你有一种同情嘅，你觉得咧，你觉得好似身边你啲仔女咁样，一样系咁，又俾人欺负紧，佢哋做过啲乜嘢咧？系咪？佢哋完全冇话做啲咩大奸大恶嘅事啊？系嘛？ 咁我哋呢排見到啲 Facebook 咧，嗰度今日咧，跟住開始有啲標語喎，釋放周永康， 係嗎？係 啊， 哦好啊， 係啊，周永康同埋嗰個叫做 姓岑嗰、那個 岑武輝 係 釋放呢兩個， 係啊，所以而家喺呢個雖然 攞埋幫佢攞埋人身保護令啦、 啊，雖然黃之鋒而家咩咧，啲人係覺得好似却步咗，喂！但系唔好忘记周永康。 哇！现场好多人啊， 真系嗱，老实讲， 现场系好多人嚟。 我哋而家睇个电视直播，我觉得依家嘅人数仲多过今日晏昼， 多过多好多添， 多好多倍啊！你见咧，七日游行都未 填满晒啦，已经成个画面系，之前系净系得中间嗰一笪嘅，而家系一路望过去往中环嗰边， 成个下角度嗰啲企满晒人噶啦， 系都企满晒人，完全。连去到美国银行中心嗰边嗰座大厦嗰度条马路都企满咗人， 根本而家就系大家都喐唔到，系嘛？我又唔相信差佬会开枪，咁但系问题就系话根本啲群众唔会走， 你冇可能开枪，你开枪多多五十万人上嚟， 即系嗱，老实讲，开枪我哋一齐冲落去噶啦， 冇可能啊！仲有一个问题，头先我一路睇电视咧，见到第一次掟催泪弹嘅时候咧，啲人系惊嘅，走嘅走到 系 到天桥以北，即系见到即系由。政府總部嗰度咧，衝到去遠東金融中心嗰邊嘅。但係咧，到佢掟咗幾次咧，啲人翻嚟已經係唔驚噶啦。跟住咧，有啲人用毛巾包住咧，用水去淋嗰啲藍色嗰啲催淚彈咧，幾乎啊！而家你掟完啲人咧，轉頭啲人好快翻嚟噶啦，嗰個速度係越嚟越快嘅。即係坦白講啦，你啲嘢流啊，不特止啦，東莞買翻嚟催淚彈。而家啲人已經係唔驚嘅事，因為香港人係咁嘅，習慣咗嘅嘢咧。 即刻就唔惊， 冇用噶啦！ 唔好睇小香港人。 喂，民不惧死，正式系嘛？已经系完全唔怕你噶啦。咁你老实讲啦，你够胆开枪咩？你可以对啲手无寸铁嘅人开枪咩？ 喂，当初咧，佢嗰队防暴队嚟咧，系有一啲市民系举高双手，用一个和平嘅方法包围住佢哋嘅。但系佢哋系完全唔理，就放催泪弹。 系啊，呢样嘢好过分嘅，即系咧，你只会激啦。 系乱咁放催泪弹，跟住就 系。咁咧，老實講啦，就嗱，我哋之前我哋其實一路有個判斷嘅，我哋見到習近平接見董建華，隔離 好多，真係好多。 喂，你諗下，你喺香港開 七一大遊行， 你問過李生未啊？你究竟諮詢過長實未啊？係咪先？ 係啊。 今年老實講啦，好明顯之前勝傳個 Plan B 就係梁錦松啦，即係我覺得可能梁振英狗急跳牆就。下力即系做呢样嘢咯。 我梁振英要倒台啦，今次。 我觉得 你唔攞去杀头，你即系点样去平息香港人嘅愤怒？ 除咗梁振英之外咧，林郑月娥同埋嗰个 秃鹰曾伟雄， 加埋黎栋栋呢四个人都系要攞人。 呢四个捻人。 即系今日出嚟呢四个。 你出嚟示众啦，捉佢四个出嚟。 你系要攞你人头出嚟交代，如果唔系你冇办法交代嘅，因为咧，即系老实讲啦，细细个我哋已经有读大禹治水啦嘛。洪水唔能够用围墙嚟去堵塞噶， 系 疏导噶， 系啊，啱。 要求你出嚟见面，要求你解决问题，你反而咧就派防暴队嚟镇压，你谂住可以赶走啲人就冇咗件事，即系咧，好似阿梁咏琪啊啲 cool cool 新年财啊，将啲垃圾扫咗入地毡，啲嘢就干净咯，街系咪？吹出地毡底有六千嚿曱甴出嚟。 储埋咗好耐啦，我哋而家储埋咗好耐啦。佢上台咁耐就储咗咁耐，呢两阵呢个扑街一定要落台啊！ 睇下港产片啦，冚家铲。 喂，嗱，或者而家现场就冇乜新跟进啦，有我哋再 update 啦。咁而家讲翻琴晚啦，咁阿 Johnny 同阿 Tony 咧，其实喺现场同埋阿 B 咧过咗两晚嘢。 我哋瞓咗两晚系。 咁琴日瞓成点咧？你哋其实我都喺度啦，当然系。 系咁你。 佢瞓得着就系一屌， 佢谂住唔系 楼咧，就俾只狗自己觉得瞓觉好舒服。 咁就唔使买楼， 谂住唔买楼。不过咧， 俾佢带埋霍太去睇睇啊！ 你去到四五点咧，咁 Q 眼瞓咧，你瞓喺地下咧就真系几舒服嘅，好过企喺度。 唔系啊，我仲腾嚟腾去噶，即系其实基本上成晚我。 大佬，你第一晚嚟嘛，我哋两个第二晚啦。 咁啊系。 我哋由三点零钟开始瞓，瞓到六点。 系。我同 Tony 第一晚仲要着住西装瞓添，因为大家冷不防，我哋礼拜五做节目， 冇遇过， 冇遇过，即刻就要落去啦。 系着住西装瞓街都第一次。 系啊， 即系咁啊，几好啊，系嘛？起码都套西装着啊，系嘛？因为嗱，琴日，因为我瞓唔着就两头腾啦。咁其实我系两头腾嘅意思系，我第一我周围望下，睇下有冇边个零舍可疑嘅人。第二就系我想睇下啲人嘅气氛系点样样。因为如果系多人如箭在现嘅话咧，我都唔觉得差人会有啲咩喐动嘅。咁咧，所以就我周围腾之下就发觉，即系就算系过去海富中心嗰条天桥咧，其实成晚都冇封过嘅。咁所以就我就久唔久。我趌过去啦，因为海富中心嗰度有两个厕所，就24小时嘅。咁你知道大家都中，即系知道我中意开大啊嘛，系嘛？咁嗰度有冷气咧，就其实都几好坐下啦，系嘛？咁就当然我过去嘅时候见到群热狗啦，系嘛？咁啊个个都要打到共产党啦。咁但系由头到尾嗰度都系得几廿人喺度嗌嘅啫，喺度鸠叫。咁、那个问题就系话其实佢曾几何时咧就有试过咧，就系、是、叫啲人咧就叫。聚集埋一齐嘅，咁聚集埋一齐做乜咧？咁佢就叫包围差人。咁、那个问题就系聚嚟聚去都系得几廿友，咁点包围差人咧？系咪？咁有人话佢哋去所谓叫分散警力啦。咁、那个问题就系由头到尾嗰度都系得三五个人睇住嗰班人。咁我唔知嗰班人有所谓叫分散警力得几犀利咯？咁样。 即系咧去到呢个情况咧，咁佢哋咧即系只要冇作出重大破坏咧，我哋都算数啦。因为我哋一路咧系好怕佢哋喺即系破坏个运动啦。因为佢哋由旧年三月份开始就已经即系诋毁呢个运动，佢哋觉得够做，即系一个政治上嘅判断咧，系其实佢哋系判断得好差咯，即系睇事睇得好唔准咯，系睇到亦即系调翻转头嚟睇个事咯。 即系好似你系咪咁讲？好似呢个零七年嗰阵时候咧，一声穿咗呢、這个。两万三四点嗰阵时候咧，有啲人沽仓啊嘛，跌到三万二啊嘛， 直情系输咗 一万点。系，即系大佬。 即系其实今日成单嘢咧，我觉得最即系有少少黑色幽默嘅地方就系话啊，啲人梁振英条扑街讲咁多大话，佢终于兑现翻佢嘅竞选承诺啦，就系出防部队，你老尾。 即系佢唯一讲真话就系呢单嘢， 唯一净系得呢单啦。 佢其实咧，佢系零几年、零三年咧，佢已经处心积虑喺香港镇压咧，系十几年噶咯。即系佢其实咧，我觉得咧，嗱，佢有啲似胡锦涛，佢想有个邓小平人物睇起佢，点解咧？因为胡锦涛都系靠西藏镇压而起家噶嘛。咁啊，邓小平对佢另眼相看，觉得啊，呢个可造之材。佢就係一路咧都想喺香港，因為佢覺得鄧小平應該攞諾貝爾和平獎啊嘛。咁 但 係如果係咁講，佢都有機會咯。如果 喂，咁樣佢即係阿梁振英想挑戰我入常嘅個最大嘅競爭者喎。 係。 佢想係 佢係你嘅最大黑色。 係啊。 等於常委應該要職位。 係啊。 你要提防呢樣。 係啊，即係十分之驚啊！喂，咁佢呢一次嗰、那個而家嗰個你覺得係嗰個現場而家嗰個環境係啲人都陸續都係， 我哋應該要計算一即係推演一下件事到底會點樣發展落去咧，即係做個初步嘅沙盤推演啦。 係嗱，我本身我睇翻咧，其實就估唔到佢嗰個行動會嚟得咁急。 係 啊， 係， 我哋都係諗住 十一，因為我哋估計咧，就佢應該係今晚嘅入夜咧先會有所行動。咁因為入夜咧，你嘅人數會減少噶嘛，係咪？但係佢咧，其實嗱，你有時即係佢都覺得係迫於無奈，因為咧佢 唔想太問水清楚。 佢哋係用錯嘅方法去睇件事咧，就變咗咧嗰個方向都由錯嘅方向推去極端咯。嗱，點解咁講咧？佢哋一路禁止啲市民入去政府總部嘅時候咧，佢哋係即係計漏咗，就係咧啲人越圍越多喺金鐘一 係。 多嘅時候，忍唔住衝出去封 嗰 條馬路。 係，佢見一步就拆一步，越拆一步咧就越大鑊。 冇錯啦，即係 佢諗住擋一個位，點知啲人就越聚越多，就封咗馬路。封咗馬路，諗住要清翻條馬路咧，就越嚟越多人去。 係啊，即係每一個行動咧，都係刺激到啲人更加。 即係而家好明顯，警方嘅行動咧，一定係滯後於我哋市民嘅啦。 係啊，佢嗰個係好當然唔係機動性啦。 加上佢嗰個判嘅形勢亦都判得好錯， 係非常錯，非常錯。 以為可以短時間內清場嗱，因為頭先上網我有佢有個誒，佢話今次負責一個指揮官三個字睇要睇翻先知啦。係就係唔係之前我哋聽開嗰啲人嚟嘅，咁話依個人咧，佢話係不嬲以鐵腕鎮壓咧就即係有名嘅，不嬲都係即係做開好強硬嘅嘢。 你香港地有咩鐵腕鎮壓啊？講真，今次呢個指揮官應該要炒咗佢。是他觸發出來的講真 的，但他應該都是受上面 order 啦，但是指揮的是他嘛，林昌判斷的是他來的嘛，放不放出去打是他的判斷來的嘛，怎樣擺啲防護警察，怎樣擺位，怎樣應對是都是 他做判斷的嘛，這個人是一定需要被撤職。 其實是不是應該是禮拜五那晚呢，如果他開放這個 是首先他用關門打狗諗住運死你入去正總，唔俾人入去，呢個判斷本身已經係好錯，非常錯。 如果可能，會唔會可能係禮拜五嗰日咧，係開放嗰、那個政府嗰邊嗰、那個嗰、那個廣場嗰邊咧，俾即係俾咧立法會嗰邊啊嗰、那個站。 就正如 Tony 所講咧，即係大禹治水，你唔用疏導方法，你諗住谷，你諗住谷，谷完而家係爆啊！ 有一個問題好嚴重嘅問題就係、是、咧，嗰、那個廣西嗰個社團咧，亦都係有幫手佔中嘅。嗱，佢哋咧好做唔做，即係禮拜五六日就 book 咗嗰個天馬公園，嗰度天馬公園咧容納兩三萬人都得嘅，要偏門啲嘅話係咪？咁你咧就 book 咗個位，人哋冇地方去咯，咪唯有企出街咯，係咪？喂，呢樣嘢係你申請㗎嘛，你又幫手佔中， 即係今次幫阿爺賭嘛， 你又幫手發請柬㗎嘛，政府又係蠢嘅，你哋得幾十人，你哋又申請咗個場地，啲學生又逼曬出邊，跟住你仲要。整個圍欄封住嗰個公民廣場，係嘛？你根本就將市民逼去一個絕道絕路，係嘛？ 係 你樣嘢一手造成，你邊怪得市啲市民先得㗎？即係人哋係因應你嗰個作，你嗰個做法而去有個反應㗎嘛？係咪？嗱，現場所見嗰條天橋啊，下過道天橋上去，花園道咧， 哇！塞滿曬，企滿曬人，企滿曬人。 喂，你老實講，啲人多到真係完全 係。 香港系发生咩事 咧？ 我哋 听日休息一日噶啦，即系点都系。 冇错，你有啲休息日咧，就好似六四嗰年咁样啊，150万人上街。 系， 因为你见到系无情情，你做啲嘢咧，你根本喺度同香港市民作对嘅。咁啲市民点会唔出嚟啊？即系有少少良心，你都觉得好唔合理啊！无端端你放咩出嚟打 机入？ 又冇人要衝擊，又冇人襲警，係咪先？ 而家我點睇警方都冇辦法清到場噶啦！而家現場嘅人數即係就咁望落去，即係差唔多有100,000嘅啦，已經。你有幾多警力可以去清呢？你不仲係不斷咁派警員去支援，我真係唔知佢哋到底個腦諗緊咩嘢。佢而家係冇可能清到場噶啦！你而家根本你政府就應該出嚟對話啦，即刻！你最低限度都唔好擺咁嘅姿態啊，喺度話對抗啦！中聯辦咩？港澳辦仲要話咩？依法施政，我撕你老尾咩？ 呢啲嘢好明顯就係梁振英一貫做嘢嘅手法，就欺上瞞下就係呢啲啦。 一路咧用壓迫嘅用高壓手法，即係話咧，以前老蕭爆佢去豐澤買嘢，買部洗衣機定係冷氣機，1,000,000蚊，就叫人哋中午一點前嘅送到。如果唔係你好麻煩，喺度恐嚇人，咁人哋睬你傻啦，但收你少少錢係嘛？根本佢一貫即係嗰個做人嗰個方法咧方式咧，一向都係欺壓人嘅，以嗰、那個即係地位啊、身份嘅權勢啊，佢老婆都一樣，佢老婆拍個差人啊，當時有個佢違例泊車，差人去上抄牌咧，佢好可能係差人。你知唔知我系边个啊？我系梁振英太太啊！ 我真系识你老鼠咩？你老板，而家香港人，你以为香港人好虾？香港人而家就话俾你知，我哋唔好虾。 即系咧，佢哋嗰个方法咧系刺激好多香港人出嚟噶啦。即系今次咧，边个喺占中出最多力咧？系一定系梁振英本人。 喂，听日真系可能有可能100万人上街喎，咁搞法。 因为 嗱，听日我预咗罢工啦，老实讲。 罢工啦，即系我哋希望咧就大部分嘅即系任何嗰啲公機構咧，對得住自己良心，號召罷工，罷課已經可以進行噶啦。咁罷工就係睇你哋噶啦，香港嘅前途睇你哋。 係， 只要將梁振英同埋依班咁嘅垃圾班子，老實講啊，取落嚟咧，起碼我哋都仲有生機嘅。你俾依咁嘅人繼續喺度做咧，搞死香港噶咋？我哋老實講喺香港生活，都想香港好，係咪先？ 佢現場即使切斷咗網絡，都唔會對。 集会嘅人造成任何嘅太大嘅嘢囉。 人山人海咁样，已经根本就唔需要靠网络，已经係老实讲啦，已经唔使点传递信息㗎啦。你知从隔篱嗰个讲，手喺湾仔个全部好快已经传去上环㗎啦。系咪先？我觉得你 洛克道嗰度都有防暴警察，唔俾人入。 哇！黐线嘅，喂，你想封到洛克道，喂，翻台 你再封，你封落去，你咪封落啊，封埋铜锣湾啦。 喂，封咗苏果， 封咗成个香港岛咯。 因为大家细心谂谂，佢哋今日嘅部署就系话，即系选择晏昼呢个时间嚟，所谓叫开催泪弹啦。咁其实你会知道有一个人拍板去决定呢一件事嘅，而我唔相信呢一个人呢是梁振英或者曾慧雄以外的人。咁、那个问题就係点解佢做嗰个咁嘅拍板呢，佢嘅判断係当时人呢唔係太多。又或者佢判断係香港人怕死，佢一见到啲人出出去弹呢，啲人就应该 back up 会收档。那个问题就係佢估唔到买一批次货啲人係唔驚啲出去弹。而係呢一样嘢就造就咗喺电视机旁边见到佢放出去弹之后嗰个环境嘅人，啲人就越来越嬲，於是主动走去增援，而令到成件事去升级到一个佢驱散唔到嘅环境。 嗱，我要讲讲引述一位伟人嘅说话：，你哋香港人系暗春，你夠胆冲入立法会掟个汽油弹，咁诶乜嘢都搞掂啦。但系呢个人同梁振英一模一样，呢、這个人有出嚟啊，佢话中咗弹，因为本身有眼无珠，只眼都有事噶啦。而家中咗催泪弹，就话佢治疗。依家叫芒果佬黄毓民，佢都系同梁振英一样睇死香港人冇胆反抗。不过 喂，佢闹咗好耐噶啦。 旧年啊，因为就系我哋同佢占中嘅分歧，佢就睇死占中搞唔成，觉得占中冇鸠用，觉得你啲香港人抵捻死，全部都港猪嚟嘅，就一路喺度消极抵制，人民力量就系俾佢搞散噶啦。所以我哋一路都要叫市民睇清楚呢个人，就系、是、防止佢搞过占中。当然啦。而家爆發咗出嚟啦，佢搞唔到嘅、我哋放下心頭大石，即係當然咧小腳色，我哋唔使再理佢啦。而家我哋睇翻嗰個目前環境，今晚唔好話十二點，今晚啲人會走噶啦，會離開呢個港島範圍噶啦，甚至乎喺九龍新界嘅市民亦都會講佢支援嘅。 我放松少少，我问啲无谓嘢先，即系你估开唔开到市咧？其实而家礼拜一开 唔到市，我 都觉得开唔到，应 该开唔到市嘅。 唔系， 如果你揸到期指咧，你要迟啲先派彩。 喂，你谂下，即系对比起我哋琴日所谓喺政总嗰个环境，其实人流退潮最高峰嘅时间咧，系大概两三点嘅时候，即系啲人都好开始好老定啦，即系。琴晚呢午夜嘅时候应该差佬都冇乜行动。於是觉得就可以返屋企休息一下。咁、那个问题你即我因为周围行嘅关系，我会见到啲人系唔想啲人走嘅。有人去举住个牌就叫你唔好走，或者宣布喂、你唔好走啦，如果你系放弃咗学生诸如此类。咁、那个问题就话你试想象而家喺金钟嘅环境，有一百人走，其他人会点样对呢一百个人。即当然唔会打佢啦，那个问题就话你觉得嗰一百人敢走咩？ 系。 够胆嘅，唔系啊，即你其实咧香港人都好平和嘅。你會對佢一百人點？即係就算想走啊，你會俾群眾嘅感受嗰種有種群眾壓力啊。就算就咁望一望你啫，你都可能覺得哎呀，好似做咗錯，做咗壞事。 我哋今朝走都唔好意思啦。講真，我其實都諗咗一陣，去到臨去到 走唔得嘅，因為真 係好眼瞓喎，係。 唔係呢個第二個問題啊。 即 係 我哋兩日先瞓得幾粒鐘，十粒鐘都唔夠，你真係要休息要 差。係啊。 因为呢啲抗争运动即系持之以恒，其实要分更表，大哥，即系一人一日，一人一更，系咪？卡拉卡拉咁做。 系。 即系琴日阿庄天真系问我，喂，系咪分三更？我话如果分三更，我走得噶，我喺度唔止八个钟。 系。即系爆更啊！我哋已经。 因为琴日佢凌晨问我嘛，咁我话如果分三更，我应该走得噶啦。不过我哋做咗十二晚，我变咗分咗两更嘅。我琴日都十几个钟头嘅。 系，我哋顶咗两更啦。每日啦，系即系顶咗四更共合工。 咁啊，头先阿卡文 B B 啊打俾我，咁佢话佢想同啲朋友出去，咁我叫佢小心啲啦。咁、那个问题就系话一个即系咁嘅小妹妹，从来冇参与过呢咁嘅抗争嘅，佢听到朋友嘅说话，佢都觉得自己应该要喺现场。咁你谂下现场有几多个人？ 系阿 B， 你都可以讲下你琴日个朋友个立态度，讲咗啦。哦 ，OK。 你 讲 咗啦。 咁 即系嗰啲而家嗰啲咧香港传统嘅。中間嘅主流咧偏保守嘅人士咧，呢啲係一個香港嘅主流嘅群體，而家好挨咗去係反政府嗰邊。 係啊， 你而家嚟到呢一刻，即係有啲良知嘅人都行出嚟啦，都唔好话反唔反政府。你而家係出去声援一啲市民喺度和平集会嘛。人哋根本都其实都系冇做过啲咩嘢㗎。即係佢企喺度马路度举高双手，跟住佢哋已经发癫咁样喺度，又要喷胡椒喷雾，又要抢你啲遮。又要攞铁马埋嚟砸你，所以啲人先咁嬲啫嘛。 我有个 friend 咧，之前咧都系传统嘅香港人啦，即系讨厌政治嗰啲啦。 系今日啦，今日系 黄婉之嗰只啦， 系啦， 五毛黄婉之， 佢本身都系搞啲做音乐嗰啲咧，喺啲夜场打啲打 tag 楼嗰啲嘢噶嘛。 系 咁佢咧啱啱我见到佢 Facebook status 咧都屌喎。话唔肯系喺度开催泪弹啊嘛，即系都对嗰件事情系发生呢个反应。 今日我阿妈打俾我，咁我一谂住，唉，佢梗系叫我唔好去啦。佢打嚟同我讲话，你唔好去啦，我哋谂住去。即系咧，我真吓亲嚟，我话唔好啊，不如 唔系啊，因为佢哋去咗，你唔去，你要保释佢啊，大佬。 系，佢唔系。即系都开放嘅， 因为你俾人拉咗你阿妈，保释唔到你啊嘛。 我都好感动嘅一下，但系我当然其实都担心啦。咁但系我最终当然都系等佢哋自己决定啦。 其实咧，嗱，全世界嘅人咧都望住香港嘅。啱啱温州嘅网友咧就 WhatsApp 我，佢一路睇住即系翻墙啦，睇住苹果嘅直播咧，喺度喊，一路睇到喊，因为你见到香港搞成咁样，系咪？咁老实讲咧， 哇！好多啲中學同學咧，以前嗰啲中學同學嘅 Facebook 咧，嗰、那個張相咧轉曬黃之瑩。 係，我見到而家大部分嘅人 都 將封面照片， 認到邊個打邊個，因為個個 都想一樣。 咁我仲有邊個？阿葉允兒啦，即係 葉允兒企得好前 啊！係啊。系啊，嗰啲都转晒啦。 即系我睇翻而家现场情况，即系不枉我哋两日通顶，即系留守现场瞓街。系，我相信我哋瞓街都系会造成一啲支持者或者听众啦，愿意投身出嚟嘅。 喂，嗱，我喺网上边啊睇到阿芒果佬入医院验伤幅图啊，你哋对呢幅图有咩图解呢？因为嗱。阿芒果佬啊，着住件点点，即系唔知格仔衫定乜嘢，咁好明显喺医院啦，系嘛，又要人要量血压啊，又要通波仔咁滞啦。咁、那个问题就系话，喂，大佬你又要勇武啊，姓你个仔咧，你契仔咧，去咗边啊？ 契仔我 契仔， 望到喺现场， 未俾人拉咩佢？ 冇俾人拉，唔系，因为嗱咁样，佢哋冇遵守承诺保护人民力量咧，都算数啦。即系希望咧，佢哋。僅餘的幾十人都可以保護到現場的市民，即大家現在再講他們都沒什麼意思了，希望他們， 我也覺得講他們沒什麼意思，現在 即小角色是還小角色啦，希望他們做好一些事情就不要搞破壞，我們已經 很心願了，即 系嗱，佢哋唔搞破坏就够噶啦，即系而家嚟到呢一刻，即系香港市民系一个整体嚟噶啦，即系都我在场，我都咁话，快必其实琴日快必成日话佢哋嘅占中，我唔系佢哋啊， 大家噶， 而家大家嚟噶啦，你留得喺度，夜猫猫大家喺度瞓街做乜鬼啫？就系为咗成个运动啫嘛，冇分佢哋我哋噶啦，嚟到呢一刻。快必我都屌佢嘅 ，OK。 佢几时攞炮？ 唔知道， 我谂佢真系 可能系因为呢件事，所以有啲燥啦。 我 哋台 咧，我哋系以温和咧，而驰名港台界嘅，而且咧，我哋都系一个良心，我哋系会监察阿快必去攞炮嘅。 系， 即系佢又唔好似阿肥菜咁走数嘅，系嘛？ 阿肥菜条契弟咧走数咧，咁我哋都要谴责下佢。咁另外咧，嗱，头先我见到大公子阿黄德康。即系德康汪咧，就有個 Facebook 就寫出嚟，就話香港而家咁嘅情況咧，只能夠宣布戒嚴，但係戒嚴都未必趕得走香港市民。 趕唔走啊，趕唔走。 如果你戒嚴咗之後咧，聽日就唔使開市噶啦嚇。咁同埋咧，全香港係未試過因為咁嘅情況戒嚴嘅，開咗放以來，你梁振英叫做驚天地一鬼神，叫做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咁我相信咧，喺共產黨嘅歷史上咧，你應該係。榜上有名， 其实系 都系高光姚秀石嗰啲齐名， 系拉打靶啊嘛。喂，其实即系催泪弹对上一次放系咪真系六七暴动啦？已经 韩龙有， 韩龙嗰次， 韩龙系咪有催泪弹啊？ 我记得好似有，系啦。 八四年定八四年嗰个的士暴动咧，都系放个催泪弹。Okay。 但当时系暴动啊嘛，而家啲人系举高双手， 举高双手行埋嚟啊，你都放出去打，佢傻咗啊！ 话、 啊、 有个扑街差佬啊，就等阿伯咧，即系好似叫佢冇事咁咧，就特登叫个阿伯翻转头对住佢只眼射胡椒喷雾。咁如果系真咧，大家认一认睇下嗰个警察几多号啦啊！ 系。 一定要投 訴呢 種。 跟住琴晚，喂，有嗰個啲高登仔傳話，琴晚啊邊個都瞓街喎？ 嗯，邊個？ 張亞文啊， 張亞文 啊，英英皇嗰、那個 地方我行過好多次，我係唔係好覺佢有？你知道我眼利啊，即係我行咁耐嚇，個問題 包住個頭，你又唔可以 啊，咁又係嚇嚇嚇嚇， 多人你認得曬咩嚇？即係總之咧，我見到即係大家咧，其實都冇分彼此嘅啦，唔好話學生啊乜嘢咧，即係大家喺街度瞓，已經係即係一個你講得啱，係一個整體嚟嘅啦。呢個運動係屬於香港人嘅。 港交所話無意停市，但有應變緊急應變措施。 唔知點樣應變啊？嗬？ 将 server 系嘛 switch 去天水围啊？ 喂 ，server 去第二度咪得咯。 将军好啦。 喂，你估开咗市，讲少少差开啲啊，又唔好咁闷啦。你估会跌几多咧？ 你 long 咗啲期指未？ 我哋好。 讲下啲经济环节啊嘛，冇闷。喂，其实我唔觉得会大跌噶、哦，你问我，我真系唔觉得会大跌噶、 哦。即系喂，呢个消息 会跌，但系唔会大跌。 即系真系消化咗好耐嘅， 系啊，你有咩惊啊？讲真， 但系今次咧系真系行动喺香港未出现过嘅， 系 发生嘅事冇人知嘅， 系啊， 真系冇人知道。即系之前我一路都好乐观嘅，因为你都知道我系大好友嚟啦，系咪？ 嗯。 但系咧，你系从来都冇香港人，坦白讲啊，芒果佬嗰班人，或者你话就算陈文好、黄仁达好呢啲咁嘅帮港出声好，佢哋一向咧都觉得香港系唔会发生呢啲咁嘅事。一路想嚇你，但係今次係可能係因為呢幾年嚟咧，即係始終激進反對派嘅抬頭啊，係令到香港人覺得佔中其實都唔係話好激進啫，可以接受啊，而且大家都咁和平，係咪？即係嗱，我哋覺得當時我哋都覺得話佔中三子好似好似喺度鳩鳩咁樣，又話要舉高雙手，又話要咩啊打不還口，罵不還手係嘛？阿黃洋達仲出嚟講。食撚咗屎咩？打不還手係嘛？喂，真係要打不還手嘅，你可以同差佬鬥武力咩？呢、這個冇可能㗎，即係人哋一早已經係預示咗會發生啲咩事，即係盡量避免係嘛？盡量避免好多好多不必要嘅衝突。如果你同差佬衝突，就變咗係一個咩啊？變咗係一個暴動㗎咯喎！差佬真係有權出槍開槍㗎喎，暴徒嚟啊嘛！你一追打佢，咪暴徒咯。但係而家個個都好和平市民，個個企喺度。其實咧，我哋一路都鼓吹咗咁耐，咁多年嚟啊，鼓吹就越多人出嚟，我哋付出嘅成本就越低。 冇錯， 十萬人出嚟，係連真係乜嘢都唔使做，企喺度你就贏噶啦。 長膠子彈、長槍，我而家好似現場話手持， 你 點開啊？ 啲人咪要同你作對，啲人企喺度，你夠膽開槍？ 喂，曾偉雄個攬炭咧，要捉佢出嚟噶啦，而家。 喂，但係其實好老實講，即係呢啲環境同晏晝一樣，你夠膽死開第一槍催淚彈， 係 你就只會谷更加多人上。 你咪更加多人出嚟，一定出嚟，即係唔係同你講笑？ 如果你夠膽喺現場開第一槍咧，聽日就係150萬人噶啦，因為你會勾起全香港64年啊，1989年64 係。 你要勾起曬所有人嘅痛苦出嚟。 即係我啱啱想講就係話，你聽到槍聲嗰刻係啊，啲人俾你嚇走曬，冚唪唥翻返屋企啊！你睇呢班人聽日出唔出嚟？聽日就係150萬嘅大遊行。 係。 到時就係你全香港，即係你整香港政府攤平嘅時候。 嗯。 即係老實講啦，香港人係好和平嘅，冇人會出嚟喺政府總部咧，將梁振英捉出嚟剝光。 係。 跟住要 ISIS 大陸都係咁嘅，下盤啊，將嗰個唔知咩書記咧。捉咗出嚟個書記係女書記嚟嘅，剝光曬佢全身啊！要佢跪喺度，向啲市民叩頭。 香港人都和平嘅， 可能，但係呢樣嘢唔排除發生嘅。 係咯，叫佢同我快啲一齊老跑。 因為真係，係啦。如果剝光咗梁振英之後咧，快啲你一齊同佢攞下咧，就有人跟曬你住。 冇錯，街望就梁振英。 嗱，快啲唔好走數，嗱，你唔好話同佔中冇關啊，唔係佢哋帶領㗎啦。 嗱，因為現場咧，我哋就睇到咧，其實啲人開始有少少流動嘅，其實我哋就唔知點解，因為我哋聽到有好似一段起哄咁樣，咁亦都有消息就係話開始見到有人揸住槍啊，成啦。 咁其实就即系我哋大家都唔觉得即系有人啱死开枪嘅，因为你赶走呢班人，嗰班人唔系死咗噶嘛，你一系就掟个鱼针落嚟炸捻死晒呢班人，咁听日就冇人出去游行啦。 冇错，呢啲系即系大禹治水道理咯，洪水你冇办法起围墙去挡嘅。一定是冲向美国墙，你只能够疏导起多啲窿啊，挖多啲河道，疏导咗啲民怨，系咪？ 系 啲人系嬲你咩啫？系嬲你唔对话啫嘛。 你就一路，其实根本即系我即系讲多几次都一样。今日成个流程咧，系好明显系从警方嗰个行动谷出嚟嘅。如果唔系佢一路系用咁强硬嘅方法放催泪弹，系唔会而家有咁多人出嚟。 即系好似今朝咁样，你系见到啲人走，甚至乎自己即系体力透支嘅时候，你自己都心噏噶。因为你一个人实在顶唔到几耐。即系我最怕嘅咧，就系话佢够胆死成个礼拜，就系混你喺天美度俾你玩。 系啊，我哋当时最怕 你班契弟系好似翻工咁，日日朝八晚十二咁样，就有你翻有你走。个问题就系话你香港人支持得几耐啊？今日啊五千，听日啊四千八，最后啊三千，你总会有一日单小猫三四只就拉鸠你几个。 当初系汇丰银行下边咧，嗰次战争最初头嗰阵时好 Q 多人噶， 系 而家到最多三个咋， 系一定系咁啊，咁就好难搞。 阿威文同我讲起咧，我哋都系好担心呢样嘢，就系、是、咧政府一路咧理你唔差唔睬，有得嚟啲差人放软手脚，你入嚟。你到老实讲，你瞓十二个钟头，听日又瞓十二个钟头，咁啊整得几耐？ 人哋一日换三更啊，哥。即系人哋差佬一日换三更，你系咪换三更啊？你翻工啊要哇，放完工啊，你呢度冚唪唥当呢度屋企喎。你喂，你嗰八千个人喺嗰度其实好辛苦噶。 我几日冇翻屋企食饭。 即系你始终有透支嘅一日嘅时候，你啲人撤退嘅时候，你就暴露个弱点俾人去拉。个问题就系话最蠢、最蠢、最捻蠢嘅一个方法就系赶嗰度啲人，又或者封住俾人去，咁于是嗰班人四围流走啦，就变咗今日咁嘅环境啦。 即系我哋最我同威文好担心嗰样嘢咧，即系好彩冇出现。就是、政府将你啲人运喺里面，有得你自生自灭。 最捻聪明就好似而家咁啦吓。 反过教十五万人都系咁噶，最后咪和平。 喂，而家话人群咧分流咗喺湾仔同埋中环。 系系，你只会你咁样一 spread 落去咧，湾仔同中环咧，只会越嚟越大镬噶咋。 我哋而家睇紧个 电 IFC 呢边 系啦，所以我见到人流动紧，就系话原来分流紧啦。 系啊，修顿嗰度而家变咗一个占领咗嘅地方啊。 系啊。 收盾 就 接 到去， 系啊， 收盾咁远，哦，即系湾仔噶啦。 都话真系香港岛有十万，有二十万，佢出嚟嘅时候，你去唔到金钟，你咪喺铜锣湾，你咪喺湾仔咯，你咪天后咁后来山咯。咁上边你咪喺西环咯。 系啊， 你根本冇得讲，冇得走噶嗰啲人。个问题就系话呢梁振英要出嚟下台呢一刻就已经要。 系，哇，其实而家咧呢个景象，我觉得系好神奇，咁多万人上街都仲系咁和平。 好和平啊，全世界冇噶。 即使警察系用咗咁多不合理嘅暴力。 系啊， 都仲系咁和平。 即系你睇下芬拉，其实有人可能而家系唔舒服啊，又或者系晕低咗啊。其实冇人会话突然间个差佬行到咁埋嘅时候闹鸠佢啊，打佢两拳啊，冇啲咁嘅嘢嘅。 所以我哋嚟做节目，因为咧我如果喺现场，我可能会忍唔住。 吓、 啊，唔系 咁你又唔俾你去啦，孤如你。 琴日我四点几嘅时候，我摊咗喺度挨住啊，屌我瞓唔捻着，见到个差佬好似几好倾嘅，我想撩佢倾偈。喂，咁大卫阿 Sir， 我话你无谓，大家系嘛，即系应该化干戈为玉帛啊！你都系听 order 啫，啲学生又唔系想打你。 咁个阿 Sir 点 解？冇啊，个 Sir 唔捻睬我，佢煲紧烟啊嘛，嗰班 Sir。我唔食烟，问题我见到煲烟，我咪留聊倾偈咯。 系啊，佢哋喺学厂嗰套咧洗晒脑嘅， 系系。 佢哋咧系做紧啲乜嘢咧？就系、是、好似逆权大作嗰个车，嗰个食车嗰个 系。 佢覺得佢為咗國家而戰，你哋呢班人想搞亂國家，佢哋所以咧， 佢哋大係。大部分佢哋大部分嘅人都系，但我都仲系相信有一小部分嘅差人有良心嘅。 哦，我唔同， 因为有咁多人系留咗啲消息出嚟。佢未放催泪弹之前，我哋好多人已经收到消息系会放催泪弹。 唔系，我直情嗱呢个意见我真系有啲唔同。你叫佢可能水炮啊，又或者催泪弹啊，或者胡椒喷雾嗰啲咧，啲差人都仲系够胆死放，因为佢知道嗰样嘢唔系即系嗰样系 non level 啊。 唔系我嘅意思系话咧，即系都仲系希望，即系可能系幻想啦吓，抱有一刻即系有。有啲人就算佢净系提供线报，佢唔披露佢身份，都仲系帮到好多，都帮到呢场运动。 咁当然啦， 我哋都有啲网友系警察嚟嘅，有个 哇，冇你咁讲。 当然系我哋 Facebook 网友嚟嘅，佢都话佢以啲同袍嘅行为为耻，佢都系当差嘅。咁佢觉得即系佢系警察系支持，一路都支持。 我好期待嗱，可能我真系好不切实际幻想，我好期待有差人会渡过，我好期待。 唔系嗱，好坦白，如果有人去落一个死命令， 或者罢工， 唔系你如果有人落一个死命令，你要开枪嘅话，我相信有差佬劈低就走， 系， 甚至乎赌过， 咪唔做咯。 你唔做唔系啊，直情系一齐赌过。喂，你其他老实，先俾咪讲得啦。你放胡椒喷雾，你用警棍殴，你都系可能觉得自己合理。但系你一讲到要开枪，老实讲啊，系冇可能做得出嘅。嗱，你谂下，北京1989年啊，佢都要喺湖北啊运啲河北运啲廿七军落嚟，佢唔能够喺北京搵啲禁卫军嚟开枪。根本未開， 因為北京禁衛軍嗰啲成日喺度見住嗰啲人， 係啊，全部親戚朋友，唔係都係街坊，你根本落唔到手嘅。警察一樣噶，你香港你唔會話，誒、哎、我係元朗人，你啲香港人，你啲中環人好撚撲街，我啲元朗人開槍，冇可能噶嘛，大家都係香港人嚟噶嘛，你點殺得落手嘅？你點開得槍？ 仲要嗰啲元朗人係本土派嚟 嘅，係啊， 更純正本土派。 冇錯啦，你除非你喺深圳揾人落嚟開槍嘅啫。 嗱咁网络上边有啲流传啦，我唔知道真定假啦。个问题就系话之前有人话一个小时内咧，网络就会瘫痪啦。咁呢样嘢我相信技术上系可行嘅。个问题就系话，如果你真系瘫痪咗个网络嘅话咧，我唔觉得呢啲人会即刻会走吓，即系啲人系只系联络唔到嘅啫。个问题就系话，如果你做一个家长，你知道你小朋友喺现场，你联络唔到你小朋友，你会点？你会嚟揾佢咯，咁嗰度咪更加多人。 系有个问题就系咧，战中头先佢哋即系学员，如果吓如果个消息系属实嘅咧，我觉得佢哋都做唔到嘢。你话散就散嘅啦，而家人已经唔系由你控制噶啦，市民依家变咗自发噶啦，冇领袖嘅，冇人落去，因为香港已经冇将嗰一个人物可以落去镇俾一封叫人话走就走噶，系冇可能 的。吓、啊，你唔好幻想嗰个李柱铭， 就算司徒华未死都冇呢个力嘅啦已经。所以 呢陳日君出嚟講嘢叫梁振英下台 American Cut 嗰啲先啦。咁啦，但係一樣嘢喎，就係、是、呢早輪呢咪有個傳聞，就係阿爺呢即係習近平嗰邊嚟同咗呢個梵蒂岡嗰邊政府呢係個關係而家係 call 咗好多啊。咁跟住係羅馬嗰邊個即係梵蒂岡嗰邊啊，係落咗 order 叫香港個天主教教區呢係對政改保持沉默嘅。咁即係而家代表咗咩呢？代表咗如果之前嗰單嘢咧，梵蒂岡嗰邊咧叫香港教區咧嗰邊咧，保持沉默咧，呢單嘢如果係真嘅話咧，即係代表咧，而家陳日君都唔挑你。 哦，好明顯唔會理嘅，好明顯唔會理嘅。 嗱，咁我哋啱啱睇新聞就知道咗，教協就呼籲全香港嘅教師罷協罷教啦。咁我好相信罷協罷教之下咧，係有更加多嘅學生唔翻學，而係嗰啲唔翻學嘅學生咧，係一定 全部會走出嚟。 即系所以今日琴晚其实有人问我喂点解咁多后生仔嘅咧？唔知边个问我？咁、那个问题就系、是、你见到小朋友系更加 full gear 嘅。咩叫 full gear？ 佢哋系着晒所有保护衣物啦，着晒雨褛啦，有水有眼罩有手套嘅， 好有组织。大家 点解咁有组织？佢哋冚唪唥去晒佢相关院校嗰度攞物资啊嘛。只有佢自己 SA 先有咁大嘅资源去统领呢件事。咁、那个问题就系你知道现场所有系学生嘅时候，我真系唔知你点样清嗰班人，嗰班唔使翻工嘅。 今次咧，我覺得咧，其實你話佔中啲人成日都係鳩做咧，一啲都唔鳩做， 真係一啲都唔鳩做。 變咗咁多嘢，老實講啦，我哋 嗰啲物資好重要嘅，而家就睇得到。 搞咗咁多年，我哋都做唔到咁耐，佢哋做得好好。即係今次咧，你見市民，即係佢哋溝通又好，嗰、那個運作，加上醫療隊啊各方面咧，嗰啲調配咧，即係就係做得非常之好，令到個運動可以成功咧，佢哋係有功勞。係絕對有功勞，即係咧，你係以前嗰啲咩本土派好乜乜乜，有啲極端啲人喺度一路係咁攻擊佢哋咧，即係今次你哋係錯，睇到人哋嗰種做，即係嗰種做嘢方式咧，係怪到你哋完全錯曬嘅，一年來啊，即係你哋應該檢討下自己講過嘅嘢咯。 嗱，有人就喺網上邊又係講一樣嘢啦，傳出醫院咧就要作出呢個災難準備，12點咧就會清場。 係啊，佢哋話12點咧就會熄燈。叫所有傳媒離開，你覺得呢度係89年嘅北京城啊？啲人唔會影低你啲嘢。 我覺得你一係就開槍肥記者嘅啫。 係啦，你肥得記者，我係記者唔會影低。 同埋記者都要跑數啊，記者都要跑新聞噶嘛。你叫啲咩就更加流響到啊！今日大大头影过张做呢个头条， 大佬啊！你要记住，扑街如689嘅人，64年都痛心疾首啊！你要而家叫啲记者走，你咪玩我啊！ 记者冇可能走嘅， 真係見到六八九個樣子真係想打柒佢啫。 仲有嗰啲差人好似出嚟好有咩咁樣係嘛？你哋可以做得啲乜嘢啊？哇！網友傳嚟好多相，就嗰啲大量嘅差人咧就搭地鐵去喎，全部都搭地鐵喎。 因为佢实际上系冇咁多车同个风条路啊嘛。 系啊，咁其实系即系有啲系上面啲省港骑兵谂住嚟香港做世界。 喂，而家就可以考虑下去铜锣湾啦，吓啲喜运街啊嗰啲啊，英皇啊， 大福周先生啊呢啲咧，就向国内嘅自由行朋友招手啦，而家。 尤其是喺湾仔添。 唔系湾仔都唔系啊，你喺广东道一带啊，尖沙咀、旺角嗰啲咧，咁多周先生、周大福啊。六福啊，呢啲咧 就是 瑞麟啊咁 样 咧。 因为其实我头先搭的士翻嚟嘅时候都见到咧，系有冲锋车咧喺屯门公路嗰度咧系赶住出去嘅，即系斩晒灯嘅。 林郑呼吁啲人明知啊，之前咧网上有个传闻， 之前 上面有个传闻话林郑咧会辞职嘅，跟住阿林郑出嚟澄清话冇件事系网上传嘅。 嗯。 错误消息， 而家现场情况都是稳定啊，大致上。 分域街码头仲有成千人问你怕未？ 黄浩明较早时啊嘛，呢个系 喺度追打人，系咁打人嘅。 呢个系较早时，下昼嚟。 晏昼 时，哇！ 有冇搞错啊？ 哇！已经叫逼记者，哇！逼人离开。 系咁赶记者走。系。 即系讲真，即系而家唔系大陆咯，咁捻多 camera， 啲揸防暴都揸晒盾牌，揸晒胡椒喷雾，一路行，一路荷枪实弹，你呢激起民愤，根本就系、 是。你啲人咁多，你都疏导唔到嘅。 即系好坦白讲啊，即系如果呢度唔系香港嘅话咧，我谂嗰啲人系向咗警察开拖嘅啦，已经系。 唔系，绝对系啊，因为咧。现场的人啊，如果在外国啊，呢班差人全部被人打晒噶啦，你根本就不够人，人哋个个喂老实讲，只抽只摸只抽只啊，十个打一个，啲差佬都死紧。 系， 但系香港人好和平，个个都举晒手系嘛，哇，咁样射过嚟，喺啲遮 出嚟弹，系啊， 哇，真系离晒谱喎。 七点几嗰阵时嚟，呢个应该系即系 嗱，有网友就下角度嗰边嚟，二十五分咧就侦测到200个防暴警察集结揸电喺度使 IFC 交界， 系 咁亦都可能真系有人觉得会准备所谓叫清场，又或者叫开火啦。 呢个系独媒嗰边啊。有网友转过嚟的新闻啊，就话有警员从呢个中环码头登岸，或者咩落万帝登岸啊？ 佢有几多人啊？ 去增援啊？ 佢有几多人啊？ 你将全香港嘅差人调晒去啊，中环都系冇用嘅，无补于事嘅。即系政府做嘅嘢咧，就唔系去高压去统治啦。 嗱，嚟自台湾嘅消息，在台湾的香港人都不少，台湾人就已经在台北的自由广场进行集会观看直播了，包括共产党最憎的黄丹、吴以开希啊那些咁嘅人呢，就声援紧香港人。 好，非常好，台湾应该支持声援啦。 已经 准备紧 好似 计划 集会。 CNN Live 亦都直播紧香港。 是吗？ 嗯。 好犀利，即系呢单系国际新闻嚟嘅，我绝对唔相信佢可以熄晒中环、金钟、湾仔嘅灯，关门打狗，冇可能嘅事。 即系我相信你真系要系杀晒嗰度啲人咧。 系你放核弹咯， 放核弹啦。 系 咪啊？而家都话啦，香港有手机啊，大佬。而家香港 咪放核弹咧，就手机，放核弹手机揿唔切 ，save 唔切。 是你真的要放核弹咯。问题就是话，即系方圆15公里以外嘅，即系起码都差不多去到荃湾咁上紧啦。吓，即系以南嗰边就系包晒成个浅水湾，林宇阳就唔好意思啦，你屋企就将会吓啊。 喂， 即系好多差人，似乎系。 问 个 长 实 未啊？ 系。你问过李嘉诚未啊？ 放核弹系包括石澳噶啦，一定系冇埋噶嗰度。 唔系，李嘉诚住喺深水湾道嘅。 都衰噶啦，吓都一定中噶啦，就十五公里方圆啦吓。 系啊，即系合家产， 搞唔到啊！其实而家最简单解决办法就系梁振英个扑街出嚟道歉，讲咗系我唔啱先，跟住炒捻咗曾伟雄， 炒埋林郑月娥先再讲啦。 我觉得系梁振英一个要孭晒所有嘢， 佢下台就梗噶啦。 佢系同埋嗰三个一齐落台啊，一齐鞠躬落台。咁咧就即系我当时我哋其实上一集我哋都有沙盘推演啦，就觉得呢、个政改方案铁板一块，其实系咪习近平一路嘅一个设计陷害张德江咧？ 嗱 ，B 哥有样嘢啊，想另外一个角度问下你啦。如果上面权斗梁振英呢一派呢一隻镬咩到咁撚正啦，佢应该将会受到咩对待呢？ 咪调佢去大陆做一啲有即係叫做好似类似升官。咁通常呢啲呢，即係大陆通常有啲重大嘅事，好似之前呢我哋攞新疆嗰啲事件呢，新疆嗰次事件大家记唔记得呢，就係佢有王乐泉呀嘅镇压呢，鎮壓完之後就叫他去政法委做一個副書記。 但是你說的那個是共產黨官員嘛， 地下黨， 他沒有搜那個 pass 出來的，我是共產黨， 不是，他這些可能叫他去大陸呢，有些是人大或者政協呢下面有些那些 我覺得他會 議事的機構， 我覺得他會的。他呢，即是梁振英身為中共走狗呢，最適合就是外匯同盟協會做那個會長。 咁但系， 大家都唐家嚟嘛，大家都走狗嚟嘛。 咁但系老实讲啦，即系假设如果上边真系有件咁嘅事发生啊，即系梁振英呢一派会唔会受到好大压力咧？ 咁啊，梁振英本身系胡锦涛同阿习近平嘅一齐嘅擒天棍嚟噶嘛。 但系咧，老实讲，我可以话俾你知，共产党咧系好现实嘅，随时可以弃税、弃 居报税， 随时可以攞你人头。因为咧，我当时我哋有个沙盘推演咧。就是這個是一個陷害張德江的一個陰謀來的，就是等你張德江在香港搞到好樣東西呢，是很硬的，沒 有退的，將你的港澳小組可能甚至乎將它取消了， 跟住呢你搞到香港現在搞出大頭髮了，你將張德江的什麼鑊，跟住呢他的梁振英的什麼鑊，借你的人頭出來幫張德江送終，那之後呢接管了港澳小組，那當然呢就派梁錦松來接替梁振英，跟住咧，梁錦松要上台立威咯，跟住出嚟扮好人啦，咁出嚟鎮壓咧，就係話咧，香港政府咧就係、是、有一啲人咧就係、是、做出一啲傷害香港人民同埋中央感情嘅事，咁呢班人咧就係、是、總之咩反黨分子啊乜撚嘢高光年壽石嗰啲嘢，以前所做嘅全部懟撚曬落去，咁佢哋咪反黨集團咯，梁振英反黨反中央集團咯，係嘛？咁你有藉口，到時你嗰個民望一定係好高㗎，你出總之邊個出嚟？搞掂呢單嘢嘅就係民望一定好高。 嗱，而家見到現場咧，就除咗起哄之外咧，就拍手掌，同埋頭先好似見到咧，就好似捉起埲人牆咁樣，好似啲示威者就向另外一個方向行嘅。咁而家鏡頭影到咧，就係、是、好多示威者就喺啲防暴警察面前拍手掌同埋舉高手。 係，因為防暴警察就 好似收得，好似收緊隊噃。 係喎，好似撤退咁樣想。嗱，因為咁嘅，因為在場咧。因為始終香港人就不是經歷過這些場面的嘛，那你一有少少風吹草動，你一講我譬如撤退好什麼都好，很多人會反應過敏的。昨天呢我們都親身經歷了一單，就是有人說現在說什麼撤退啊，B 哥就扎醒了，那就向我的方向撞過來，就給我被他撞一下，搞到我今天都差不多重傷。當然我亦都會保留追究佢嘅權利啦。 哎呀， 追究責任嘅權利，或者會保留索償。 我都保留啊，因为佢都撞到我。佢咧一嘢擒上阿 Tony 身上边， 撞咗我块面， 跟住 Tony 就撞到我。我都唔知咧边个撞我啦。总之咧，我受伤嗱，你又好襟计嘅，我啊高票预备写俾你噶啦。你等收律师信啦。 一大律师咧，身高 好贵啊， 好贵嘅。 阿蚊叔有冇落去啊？ 阿蚊叔，喂，嗱，老实实，头先我有 share 蚊叔啲 status 实成嘅，咁因为其实原本咧，其实佢都喺度，即系其实我又唔留意佢之前对占中三子嘅批评啊，咁但系问题真系到开即系开始抗争嗰刻咧，其实佢又冇扯后腿嘅，即系佢系同嗰班热狗系两件事嚟嘅。 俾翻 credit 佢 啦，我俾翻 credit 佢啊。 坦白讲，阿蚊叔咧，即系我哋可能同佢有少少唔系好同意佢嘅立场，但系对于呢啲公共议题咧。佢都係同佢同一陣線嘅， 即係我哋唔能，即係唔會話因為個人有啲咩以前有啲咩嘴語，有啲乜嘢唔啱雅咁啊，所以特登係抽佢水啊，或者無憾佢咁啊，當然唔會嘅。佢喺依樣嘢咧，佢作出一個報導啦。 佢呢樣嘢，佢個立場咧，同埋佢企個陣線個位置係同啊銀雀一樣嘅。 係冇錯啦，冇錯啦，因為咁樣啊，佢早兩日咧，佢都 share 咗咧，就係譬如話好多地方嘅蒸餾水都賣曬，十幾人嘅謝飛道同我嗰間啦，嗰間廿四小時。咁佢 share 啲有用嘅信息咧，就其實係對呢個運動係有幫助嘅。咁當然啦，每個人都出一分力，那個運動就好大機會成功嘅。唔係話個個人都落去衝嘅，係咪？即係你話你 咁個國師佢有冇唔落去衝啊？ 國師維穩喎、你有冇睇過佢啲 status 啊？即係覺得就係話大家如果今次唔成功，又或者令到呢件事點樣流產啊？唔成功咧，係大家唔使怪責自己嘅喎，因為人生咧成功可能喺後邊嘅喎。即係佢係堅決嘅維穩派。 佢絕對係維穩派啦！我哋一路都覺得佢係一個五毛嚟嘅，不過佢人工高啲，喺大學有書教嘅五毛咁大啫。 你識唔識人喺佢間學校教書，上嘅堂咧？即系我好难上个堂唔捻笑啊！屌， 否认使用橡胶子弹过， 佢系啊，头先已经否认咗 否认使用子弹， 因为 即系网上面太多人 乱屈佢咯，系啊，因为头先嗰个 status 唔系可能啲人听到枪声， 嗰个咧 status 咧系打拎船嘅黄耀达嘅 share， 屌， 系嚟捧天下不乱嘅香港嘅一定系有问题嘅人嚟嘅，咁啊大家尽量咧就唔好受佢哋误导啦。 我而家真係嗰、那個，如果Johnny， 如果你真係目測嘅話咧，依家個人數有冇十萬人？ 我覺得有，我覺得有。 我哋 成 只風鈎出去問下啲市民，問下我哋啲兄弟喺現場嘅情況啊，做唔做到啲動作啊？ 風鈎我諗得唔得㗎？ 唔系啊，封勾系得噶，插到噶。 封勾有啲困难，但系可能打佢。 哦，系你唔系系技术上做到嘅。嗱，你可以试下睇下打唔打到俾你想打嘅人。 有啲难啊。 你打手提出去。 我唔知道打你想打俾边个。 快啲啦！ 快啲打都打唔通喎，先。 萧生咧？ 萧生啦、啊。 萧生，我唔知搵唔搵到喎。 Vicky 啊！ 打俾 Vicky 试下，打俾 Vicky。 系啊，睇下打唔打到。 你试下打俾 Vicky。 我试下打俾 Vicky 啊！你继续讲住先啦。 好。冇冷場嘅，我哋即係。 喂，而家嗰個係今晚諗住真係搞大鑊。 嗱，頭先我睇翻啲片就顯示咧，差人就喺洛克道嗰一帶咧都有放催淚彈， 哦、 一路驅散嗰度嘅人，一路前進去，可能啲防暴隊前冇辦法前往金鐘啦。 屌，咁你自己封曬地鐵站啊，大佬。 係。佢係逼啲人行路，但係咁嗰度梗係會有人聚集啦，咁樣樣 嚇。 我其实真的都不明白警方的部署去到底想怎样做法。 我觉得是进退失据咯，即是他有时 完全进退失据， 用第一个 plan， 有时用 plan B， 但是发觉 plan B 又不能 work， 但 plan 1又不能 work， 就没人孭飞，咁点 咧？你可以睇觉到睇到佢哋嗰个反应慢，是很慢同埋好冇部署。其实我觉得，即系冇谂心，冇向后推几步咁谂啊，完全。嗱，我哋尝试打俾阿 Vicky 系唔成功噶， 啲外国记者报道。 唔系啊，全世界 CNN 啊， 呢件系大事嚟噶，呢件系大事嚟噶， 大件事嚟噶。你喺香港一个咁文明嘅社会，你出动个防暴队催泪弹对啲手无寸铁嘅市民，呢样嘢我想喺外国系唔可能嘅，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倒台呢个政府。 欧阳 系 医生，而家落紧去。 是吧，是啊，他啱今天回香港嘛。 他很眼浅的喎，不过。 是啊，是 他不用出来打他都喊的。 医生落到去对住差佬喊呢，听听看不可 以。医生应该落去救人啦，受太多人受伤啦，即是星矢医生啊。你到呢一刻其实我的作用反而低了很多，即是成日遇大量人士被人拘捕的时候 望开。大量到一万两万三万的嘛。 即是来到这一刻反而是我是没什么用。我是没什么用的，现在变成是一个没什么用的人。 其实我想现在这个环境连占中三子他们自己都估计不到。 是。 因为其实你说估计几多人那几多人。 哇，又再放出去弹啊，又再放出去弹。干落道中一带再见到画面近康乐大厦。中环方向有催泪弹啊。这条应该是不是近。有大量的防暴队在 中环康乐大厦方向行紧过金钟。 哇！佢哋即系当呢度落万帝登陆喎，真系搭船过去。 而家画面见到系有一大队大会堂嗰度有一大堆嘅防暴队，筑成人链向住金钟方向行。睇嚟佢哋会再放进一步会放催泪弹，要通知我哋啲朋友先得。佢哋而家系向紧金钟行啊！大会堂出边，大会堂出边向紧金钟行。佢哋而家防暴队推冧咗啲铁马，筑成人链向紧金钟行，即系好严重啊！喂，即系个情况好紧张。 佢哋呢个环境咧，都系同区部冇乜关系嘅，都依然系沿住下角道向金钟方向推进，就希望就系话将班人就焗走，又或者打散佢啦。 呢个咪江乐道，江乐道嚟嘅喎，江乐道，江乐道中嚟啊，江乐道中嚟啊。 香港嘅和平 纪 念碑 呢度大概差人 系可以咁样喺度踩。 哎呀，俾人 cut 咗我有先。 辱香系根本系侮辱紧呢啲人嘅，你知唔知啊？呢个叫和平纪念碑啊，系可以你防暴队喺度咁样嘅镇压市民嘅。 我有啲担心佢哋情况，即系而家佢咁样向嗰边推进，起码佢最低限度，佢起码会预计到会再放多一轮催泪弹。 会啊，估计都会。 我哋都好紧张，其实睇到个情况。 哇，睇到啲画面，即系有啲即系比较上系脱淋淋啊，少少。 唔系咁，即系我始终都系维持我自己嘅判断，就系、是、今晚就所谓叫流血，就可能系啲擦枪走火，又或者系啲拳头交嗰类咧。即系我唔觉得会有人大规模开枪。嗯、 再讲翻，都仲系防暴队继续喺呢个大会堂出边。江乐道中向住金钟依然系推进紧噶，我哋都有啲担心个情况，真系。再尝试打俾佢哋啦，要通知佢哋。 哇！ 喂喂喂，打到俾你。 打到俾，喂你话俾佢通知佢哋个情况，快啲通。 喂，我哋而家做紧节目，你而家位置喺边度啊 ，Terence？系咁啊！现场有几多 人？大量防暴队喺江乐道中，沿住大会堂、江乐道中，大量防暴队系前往紧金钟。即系如果你留喺金钟嗰啲同袍，唔该小心啲啊！有好多防暴都行过。 系，喂，你讲多次头先。系 插佢。阿 Tony 可以将个 speaker 插入去，系啦。系，唔系我听到。喂啊，喂，听唔听到？喂 ，Terence。 收线。 哦，收线。 我自己讲翻啦，嗱，我而家都仲系睇紧新闻嘅画面，系见到啲防暴队系沿住大会堂江乐道中嗰度行紧过去，一拆紧啲铁马，预备。 啲铁马系之前佢哋自己 开嘅喎，可能开 多嘅警员入去嗰度，即系预计一间，即系可能会有进一步驱散嘅行动，所以都几危险其实。 佢進一步咧，佢都係放催淚彈。 嗱，而家因為準備同阿 Kevin 傾電話咧，就淨係阿 B 同埋阿 Johnny Fox 先翻入聲嘅啫。咁或者阿 Tony 試下打俾佢啦。 好啊， 打。好。 但係個鐵馬係咪佢之前布防自己打出嚟？而家自己又拆咗翻出嚟。 係。 跟住自己發覺係。 我俾你兩句。 即係。 我而家情况都有啲紧张啊，即係有线新闻就显示到佢哋就一路向住金钟嗰边推进啊。 喂，係 Tony。 捞係捞 ,sorry。 喂 ,Tony, 正讲请讲听到。 喂提佢哋走喎、啊、如果係。咪提佢哋或者小心情况喎、啊。 目测呢边有两千人。 两千人你而家位置系 边啊？係我而家个位置就喺呢个金钟嚟。 中银对开两千人。 同埋呢个中银之间。 佢哋会放出嚟弹嘅。 金钟嘅力保中心同中眼之间，隔离咧，隔离嗰个下角道嗰度咧，咧就传翻嚟嘅，几万人嘅。 几万人。 系而之后咧，刚刚喺皇后像广场咧，刚刚喺皇后像广场咧就又放出嚟弹啦。 皇后像广场又放出嚟弹。 系冇错，皇后像广场聚咗啲人嘅，咁而家啱啱我快边咧就话呢边咧有五千人，咁我五千就五千啦，梗系啦，系嘛？ 系啊。 咁然之后咧，我相信估计咧，佢皇后像广场啲人咧， 如果放出去彈佢散咧，都係散過嚟呢邊嘅。然之後警察咧，可能下一步又會過嚟呢邊嘅。如果佢過嚟呢邊嘅話咧，咁呢度啲人咧就會自發咁去灣仔，去循道衞理嗰度。而家系变咗系流动占中，唉，冇错，更有效啊，更有效。 佢都唔想谂， 原本都系谂住打阵地战，但系人太多， 即系收到消息，即系有啲大台记者好似话会撤退，我睇到啲留言，但系唔知道啊，未经证实啊。 佢系拦咗条路嘅，帮我哋。block 咗三条线啊 ，block 咗对面嘅三条线咁样嘅，系唔知道咩人推佢过去嘅咁样样。系啊，呢度大致和平，呢度大致和平。 咁喂，佢好似话传闻系有啲其他呢啲警察咧系坐船咧喺呢度登陆噶嘛？即 系这个就未收到，但系头先收到嘅消息咧，就系佢哋想喺金钟想湾仔啊出嚟嘅时候咧，就俾人挡住，即系市民自发啦，唔俾即系山闸啊帮佢 清咗佢一路褪嘅啫，一路褪一路褪一路褪一路褪咯。 市民自发帮佢山闸，等佢过唔到嚟。 系佢冇可能清到啊！其实你夹硬清咗呢条路，我一路褪落去嘅啫，你又唔系开枪。 而家暂时佢都几难收科， 边个 都几难收科。你睇阿明， 边个负责啊？你警方真系开枪， 系喺呢个分明码头嗰边啊嘛，嗰边都有几千噶嘛。然之后阿明分明码头嗰度有几千，然之后咧校屋道嗰边仲有，听讲最大最庞大喺嗰边。而家我呢边咧，我头先讲都话二千几噶啦，咁啊快啲，佢哋话五千啦，因为我睇唔到个尾噶。咁然之后仲有一个地方就喺秦。是啊，话循道卫理那边仲有的嘛，所以现在是分得很散的都是。我想他运动本身你去到那么长他就是你除因为你很难去假设警方会怎么做的嘛，你都是只能够随机应变的啫。哎呀，好，唔好下嘅，唔好下嘅 ，OK， 好，拜拜。 嗱，我收到啲人转发俾我，但未经证实啊，就话咗警方会落 order， 12点之前会清场，咁就有啲大台嘅 cameraman 就已经撤退咗。佢就话叫现场嘅人，如果见到 cameraman 都撤退嘅话，就真系要考虑要离场。咁我唔知会点样样，但我自己个估计 我都收到呢個信息嘅，我覺得咧，因為市即係出邊個信息都幾混亂下咧，就唔可以話百分之百相信 嘅 啦。因為你覺得即係佢哋想喺度武力鎮壓，係即係重演翻1989年咧，我覺得就冇乜可能咯。你 camera man， 你拍唔到啫，個個都揸住部手機，個個都可以拍短片，係嘛？你可以遮得到咩？遮唔到係咪先？咁你頭先咧， 除非香港唔俾上 YouTube 啦。 唔係啊！你除非將香港 cut 咗啊，成條線、成個通訊切斷，係咪先？ 變到好似大陸咁樣。 係咪？如果係冇可能嘅，你根本冇可能話阻止外國知道呢啲事發生嘅。 而家 CNN 都有記者直接喺度。 冇錯啦！你以為你叫無線走 ，CNN 唔會走咩？一定唔會走 嘅。有透啲喺曬度咯。 你越係想鎮壓，越係有啲動作嘅，你越唔走。 嗱， 頭先聽阿 Terence 咁講咧，而家到到嗰啲人啊，已經係人數多到咧。基本上是超越了所有人的預料啦，好少咁睇好呢樣嘢或者大好友啊，佢都估唔到有咁嘅場面啦。 咁就又係另外一個朋友。佢真係來自醫院嘅消息就叫我呢就同啲聽眾呼籲下，如果真係有人喺金鐘嘅話呢，你走得就走啦，因為佢哋真係可能有行動。咁個問題就係話，我判斷嘅就係話at most 可能係橡膠子彈，咁但係問題就係佢要付出嘅代價係非常沉重嘅，同埋好坦白講，佢開槍我唔覺得啲人會走，即係譬如佢喺 A 地點我開槍，我可能會走去 B， 我都真係唔相信啲人會散得到。你趕走曬啲人離開金鐘之後，咪去曬灣仔，你趕埋去灣仔咪落銅鑼灣，即係點會散去啊？你諗都諗到啦，而家係個政府唔理我哋嘅要求啊嘛。 呢個絕冇可能。 唔系你点可以叫香港人翻屋企食个饭瞓觉当冇事发生过啫？即系冇可能嘅呢件事。就算俾你清到个墙啊，叫做所谓清到个墙，咁又点咧？ 而家已经系咧，即系变咗一个大规模嘅民主运动啦，已经唔系单纯话关学生事， 系 香港人嘅事啦。 系， 即系我哋见到可能学生比较走得前啲咧，但系一般我哋以往嗰啲我哋相识嗰啲社运人士，全部都喺晒度噶啦。即系当而家冇话个个着晒制服出嚟抽水啊，成咁样啦，系冇咁嘅事啦。咁啊个系啊，咁啊个个咧，即系你见到嘅情况就系学生领导，系嘛？好似頭先有個情況啊，就喺個成語叫頭邊斷流啊！你以為你可以講得到香港人咩？香港人係多到直情好似胡煙咁樣，八十萬大軍，喂，每日抌條鞭落去啊，條河都斷撚咗啦，係咪先？ 系 文化酒店出催泪弹 啊！ 系催泪弹就梗噶啦，系啱啱影到嗰幅系文化酒店啊，系冇错嗰度。即系而家就系部署咗大量嘅防暴队喺呢个大会堂对出嗰度，就停咗喺度，未喐，未向前推进。咁我相信亦都系会慢慢向金钟嗰个方向推过去。 阿芒果佬即系焗住，即系唔想参与呢个工作。 唔系佢抽唔到，佢眼伤啊，大佬。 抽咗弹啦，抽咗啲 出嚟打。 你又抽啦，咁人哋成全佢啦。你咁中意抽水俾你啦，咁样你系嘛？ 分个位俾你咧，可以顾门口啦。 系。唔系咁，今次就全民参与嘅，即系佢哋都有一齐参与咁样，只要唔破坏咁啊，都算啦。 系，佢而家破坏唔到运动太大。 系啊，运动太大啦，佢嘅能力已经系冇办法。佢落去啊，讲一百声啊，都冇人睬佢哋啦。 系 嗱，又或者我想问下 Johnny Fox 啊，如果你觉得如果真系占中三子因为呢件事而被检控嘅，最大机会系大概咩环境？ 而家呢刻真系好难判断，我唔觉得会就咁告佢哋煽动非法集结嘅。如果系告，可能会佢哋开个牌头，系告一个条再重啲嘅罪先，都唔定。即或者嗰啲煽动暴乱啊，嗰啲咁嘅罪，因为嗰啲罪其实基本上你问好多律师都未必会熟噶啦，因为即系香港基本上都冇告过嘅。 有条咁嘅法律 系有嘅，系有嘅。以我理解系有嘅。你问我详细呢一刻我都答你唔到，都可能要 check 个法例先。就算律政署可能佢都要做啲即系做啲 research 先知道应该告边条。但系我估啦，即系如果拉得佢哋就唔会咁简单就告条非法集结算噶啦，一定系告啲重啲噶啦。即系你话呢个系暴乱，我系完全不会同意嘅，即系一定打到底噶啦。 佢啱啱话 Terrace 传个短信嚟咧，就警察逼近佢哋，佢哋头先力保嗰个范围咧。 系啊，系啊。 警察可能都系想逼佢哋走。 系。 咁个问题就系话，你有几多警察可以塞实晒成个金钟中环而唔俾人流转呢？ 咁但系啲有个点嚟，咁多个点样收紧？ 即系太多啦，而家 成 个 广东区戒严先得喎。 唔系啊，当时我哋已经有咁，其实已经预计到呢样嘢咧。最好你警察封晒所有路，你差人帮我哋占中，我喺度等你，你咪企咯。我哋同你对峙，我哋咪坐低，你咪企咯。大家喺度斗嗱，我八个钟，你企八个钟，睇下边个死。 系啊。 喂，你三日嘅差佬啊，我话俾你听啊，三日之后你差佬打柴全部都，真系全部打柴。 系啊，即系你又而家有咁多人喺现场，即系我真系谂唔通嘅。就算你不断再放催泪弹都好，都系唔代表啲人会散嘅。其实， 系啊，而家证明都放催泪弹冇用 你亦都再将系， 系， 你亦都再将个武力再升级，我都唔觉得你咁就可以代表暗语。 唔系，同埋好坦白讲啊，你净系问我一个问题：如果呢几万要而家呢一刻走，点样走咧？坐巴士啊？ 系啊，呢几万人咧，你冇个交代佢哋。走 系啊，而家要交代噶啦吓。 要出嚟话你话我梁振英传出嚟啦，梁振英下台啦。 系 咁可能啲市民会冇咗，喂都唔会即时走。 系 嬲熄咗啖气，慢慢咧哦，跟住出嚟指中单指嗱，梁振英咧下台啦，中央政府派人嚟同我哋倾啦，点点样咁有机会令到啲人走，如果 系 冇可能走嘅。 除非你谂住荷枪实弹啫，但系你荷枪实弹只会更加多人出嚟。 系啊，呢班人冚唪唥翻晒屋企，听日 到时暴动嘅元凶就系警察，唔系市民。 另一位网友阿 Billy 咧就报就喺汇丰总方对面咧，警方再次出黑旗同埋推啦， 系 再推进啦。 阿 Vincent 就话中环疑似有橡胶子弹啦， 未经证实啦， 未经证实啦吓，佢阿 Vincent 吓。 咁样人力嗰度系咪有啲人喺收紧嗰度？ 人力 好似大部分睇晒系冇 嘅， 因为快必佢嗰边 帶住一班人喺曬嚟補喎。 嗱，以我理解啦，以我理解啦，即系啲消息综合咗。 Henry 啊，系 Henry 啦， 你等我讲埋先，等我讲埋先。嗱，以我理解，应该武力清场嗰个消息系流嘅。警方而家系暂时未有任何部署嘅。 OK， 佢只系不断咁增援咗，再去睇下点样进行下一步嘅啫。 OK， 得部署嘅，你去香港你面对十万人。 唔系，我就话你点样清场啫？你嗰班都走唔到， 佢而家系冇 Q 啊！但系佢就总之 stand by 咗先，捉晒啲人翻嚟啦。唔该，你休班嗰啲全部出晒嚟啦。 我可以话俾你知，只要大家打场消耗战啊，你差佬企，我哋市民喺度坐，保定你啲差佬咧就背住死嘅。 差人而家系冇对策，我好肯定话俾你知。 系啦，大家咧其实真系唔想同佢冲击， 亦都唔会觉得有人可以落到死命令呢个环境。 系落唔到，落唔到。 应该咧， 曾伟雄点咩啊？呢条飞。你梁振英点咩啊？呢条飞 在场啲人咧就坐喺度，即系如果你坐喺度，差佬都揾都走嚟推你嘅话咧，咁就好暴力咯。 系，冇错。 坐喺度睇住佢占中喎，而家 系 我哋而家等紧差佬占中喎。其实我哋 而家大家最紧要在场嗰啲一定要保持和平， 系啦，保持 举高双手，千祈唔好有冲突。 打翻还口啊，食屎啊，留翻俾黄仁达啦。 系 阿 B B 话人力喺力保啊， 系嘛？ 我见到阿快 B 佢哋全部喺晒力保 集 咁啊，即系自己。一堆人围埋就安全少少嘅一个照应啦，系咪？ 嗱，或者有留言嘅朋友咧，都可以俾个 feedback， 睇下有冇窒声啊、成啊嗰啲咁嘅嘢。因为我相信咧，即系以 live 嚟讲咧，我相信今日都唔少人啦。 系，哇！即系嗰个，哇！好各处地方都好多有啲通报啊，要催泪弹同埋橡胶子弹。 但每個地方佢都想咁做，想趕人走嘅，因為咧佢而家知道咧，好似癌細胞咁樣，周圍擴散，而家全身都係癌。 唔係，喂，你做手術要割走啲癌細胞，你都要開刀啊，你都要 cut 走佢啊。個問題你刀又唔開，你癌細胞走去邊咧？佢走嚟走去都喺附近嘅啫。 佢好似啲推脂嗰啲咧， 啊，肚腩啊，拖個架底。 哎呀，有行動，有行動，有行動，見到有行動，江樂道中有行動。 即係嗰、那個 嗱，現場都係見到白煙， 見到白煙啊！見到有催淚彈、白煙，見到有催淚彈、白煙。呢度現場都係近住 江樂道中， 江樂道中大會堂對出停車場嗰度。 佢又係放催淚彈， 放催淚彈啊！ 下個島就相對於平靜喎，就冇乜嘢喎。 依然係放催淚彈，但係江樂道中近正中嗰度依然係平靜嘅，大致上。下角度边度啊？你讲头先 由美国银行开始先系嗰度， 系啦， 呢段系下角， 即系中环旧码头之前嗰段啊嘛， 系啦， 系咩？ 哇！ 唔系，示威现场都系写江乐道中嘅喂， 咪嗱， 佢错咯， 喂 ，OK， 唔紧要啦，唔紧要啦，哇！又放出去弹，又放出去弹啊！而家 呢度系 孤城，认唔到路。 美国美国会同埋建设银行中间， 哇！美国会都写，哇！向美国宣战喎、 哦，唔系啩？ 唔系我讲错，香港会啊、哦， 香港级嗰度。嗱、警员捉成人链啊，清紧香港级出边嗰一段路啊。 喂，啲人咧，嗱，我认得先个肥佬，今朝早我走嘅时候，我见到佢啊。 佢依然都淨係施放緊催淚彈咋，冇任何係乜嘢都冇做過，在場嘅示威者市民話乜嘢都冇做過， 你冇亂咁講大佬，屌佢今晚俾人塌嘅大佬， 冇啊，乜都冇做過就食咁啊，照計冇得塌。 佢哋驅用人鏈驅散緊嗰度嘅人， 唔係啲人知 佢要 clear 咗嗰條路， 係。 但係哇，我見到呢邊近住遮打花園呢邊好多人喎、哦，其實遮打到啦，嗱，而家影到鏡頭影到。 個 個都好似禮哥，係啊，個個都好似禮哥， 疑似，係 啦，禮哥可能喺屋企食緊飯同老婆。 不在场证明啊，有我哋都有不在场证明啦，我哋喺度做 live 吓、 啊，唔系，同埋好坦白讲，即系我觉得你系可以去支援嘅，你衡量咗之下，你可以去支援，但系任何情况之后，你都要以自己人身安全为首要考虑。嗱，我真系其实觉得好奇怪，即系就算你有好多差佬。 你讲即系港岛实在太多啲支路分支啊！你系冇可能每一条路都有差佬喺度封实晒，去接啲人上去，即系好似个针筒咁，将佢即系将佢入边嘅 content 吹出支针筒度。咁、那个问题就系话，你如果推咗去前边，啲人翻翻去流走去翻去后边，咁你点样清场咧？嗰啲人又冇车搭。 唔系啊！而家有个好重要嘅问题咧，就系、是、你差人而家帮手占中嘛，系嘛？个个市民喺度，你开你系咪要佢哋全部翻屋企？佢哋唔会翻屋企噶，佢哋系中环逗留噶。你企喺度，佢咪企喺度咯。大家对峙咯， 嗱， 对峙噶啦，大家消耗体力。我即系一定系你差人输嘅，你差人得咁少，得三万几人，全香港嘅差人嚟晒中环啊，嚟晒香港啊，你都搞唔掂啲市民啊。 花生台阿龙就话冇橡胶子弹，系冇橡胶子弹，只系催泪器啫。 另外啊，有啊網友 Billy 就話喺紅棉道咧，就警察咧就集結咗喺度咧，就可能想有行動。紅棉道即係應該係近東昌大廈個位置啦。 其實佢成一日都有行動嘅，不過行動唔有效率啫嘛，即係非常之低嘅效率。 喂，係咪我支咪冇聲啊？ 你講啊 ，Tony。 得唔得？ 冇有，一定有，一定有。嗱，网友啦，如果你检查下你嘅 headphone 吓，你嘅 headphone 一定要系左右声道啊，因为暂时技术问题咧，有人把声系喺左边，有人把声喺右边，所以你试下一边听唔到嘅话咧， 冇声我都听嚟听去， 有一定有，我 mon 过有， 我原来咁样啊， 吓吓 冇办法，大家将就下啦。 哇，中环战况激烈、啊，网友阿 Ray 讲 系 犀利，真系战中、啊， 阿 Ray 就成日孤旗子嗰个系嘛。 咁怪唔知佢啦，屌！佢起码八点半先收工啊，听日。 果然系香港人啊！ 中环咧好多地方射催泪弹嘅，地铁入边咧都好封闭喎。喺地铁入边啊！ 屌你系咪好卵蠢啊？你射甩埋地铁冚唪唥催泪弹，啲人搭地铁都冇得搭。 系啊， 我好愤怒啊！ 阿伯好愤怒啊！ 呢、這个阿伯可能平时系低入 去位。嗱，有样嘢其实我哋好睇到咧，就系、是、即系。本身啲示威者其實都係勸其他人就唔好太過激烈，即係唔好起碼唔好有肢體衝撞，大家係起碼用口講，就唔好有肢體動作，亦都好多人喺度協調緊嘅。 好多人都勸交嘅，呢、這個勸交成口 面。所以即係其實好坦白講，即係差人其實佢嘅角色，你點可能對住一班手無寸鐵嘅人，你有啲咩做咧可以？ 嗱，我亦都勸交呢條友啦，呢個徐伯弟嘅呢個民主黨嘅區議員。 喂，你都唔好开人名咯，屌人哋俾人拉咯都啊 ，live 新闻都直播紧啦，如果一边影晒，唔使惊。 劝人啊嘛，我哋同白狗虽然 系啊， 但系哦，咁啊系佢做民众 走唔甩噶，走唔甩噶。 佢咁样做，佢咁 我要俾人拉都系走唔甩噶。 我觉得佢都系做啱嘢啊，冇理由即系可以有思辨噶嘛。 咁啊系啊， 系 温 和嘅节目。 我系以温和见称嘅， 温和而响粤网台界嘅。 喂，嗱，老老实实啦，是第一个揾咗人打去叫宵夜先啦，10:15啦，嗱，佢送唔切噶啦，屌、哎，放阿 Johnny 一阵吓， 好，因为我哋要食饭啊，大佬，我哋未食饭， 我一个餐呢度， 系够，是但啦， 一个， 唔系你揸住，好 OK 噶 ，OK 噶吓，嗱，咁就睇到 chat room 就有人喺澳洲听紧 live， 咁就冇人有迟啲实压嘅，咁就希望多啲 feedback， 因为好坦白讲，其实我哋都要多啲人 feedback， 就系话即系。 个情况 发生系啦，第一啦，第二就系话你作为香港人，就算你唔喺香港都好，你有责任同身边嘅人讲翻，而家香港变成点样？即系甚至乎，就算你系讲紧系投票季节都好，你就算系帮唔到啲乜嘢，都希望尽量翻嚟香港投一投票。 唔系你喺海外咧，即系我哋今日嘅节目主要咧， 呼吁市民全面撤离啊！ 哦， 因超有消息指警方已出橡胶子弹，我连呼吁。各位参与占领行动嘅市民全面撤离。 嗱，我哋暂时现场收到嘅消息 confirm 咗系冇橡胶子弹，系冇橡胶子弹。 即系所以学联嗰个咧， 但我们强调学联大台必运作到最后，我们要求警方需向让呢个示威者完全离开。 嗱，我哋花生台都要运作到最后噶，啊，直至到熄灯为止咯。 系，我哋都会顶到最后嘅，除非每日睇，我哋都。希望我哋將我哋知道嘅信息咧，就話俾啲網友聽。咁譬如網友喺海外咧，咁佢可以同香港嘅朋友講翻咯。即係有時轉接啲，如果通訊切斷咗，我哋就發揮呢個功效咯，係咪？因為你有啲網友知道咗，係嘛？ 嗯。 喂，咁譬如你打俾阿明。 嗱，係啦，現場咧，我哋試下咧，都盡量聯絡喺現場嘅人。咁就嚇試下聯絡阿明啦，嚇。 嗱，咁亦都現場咧喺中環嗰度咧，其實無論每即边一个人都好，其实我相信现场有70%-80%嘅人系举高双手嘅。咁其实系一个姿态话俾警方听，就系佢哋系第一，佢哋冇武器嘅；第二就系佢系冇任何嘅意图伤害任何一个人，因为佢哋进行紧嘅系一个和平表达诉求嘅一个示威。咁所以变咗，就算系差人，我觉得你落一个死命令，我都唔觉得个差人系可以。你点可能系有个人喺你面前举高双手，你揾支棍殴佢？即系点样讲都讲唔通。你如果真係有咁嘅情况发生嘅时候呢，我唔知道警监会会唔会即係要介入呢件事件。 咁头先呢嗰、那个叫做咩学联嗰个消息呢，大家就唔好咁认真对待，因为好多时网上有好多消息就未必真嘅。因为之前 救出 咗好多解放军啲图啦，系咪？ 嗱，咁系话分两头吓，即系其实我哋冇鼓动过你一定要将自己嘅生命冒险去现场，只不过就系话有啲未经证实嘅消息，大家可以用理性嘅方法去睇咁解。 即系我哋知道嘅消息，我同大家讲，但系都唔好咁用。 嗱，突发，旺角太子道西一带被占领，迷迷编辑亦都赶往现场了解，即系阿大草。 咁夸张，为占 呢个咩地势 啊？ 讲得讲得讲得嘛，讲得系过嚟讲咯。 人哋自己系唔讲得，我讲你 系咯。 系喂，咁如果咧即系占中嘅水平咧，去到太子道西咧就好大镬噶咯，即系变咗遍地开花噶咯。咁啊，你搵到阿明未啊？ 未。 你試下去揾下其他人啦，阿龍啊，佢哋用電話，因為你始終睇 Facebook 就難搞咁啊。 即 係阿禮哥。 系，系礼哥打嚟，好，礼哥报道下情况。你听住讲先啦，唔好封烟。你一路听佢讲，一路讲翻出嚟咯。我讲住先啦，咁就。 喂，而家你喺边度？ 嗱，学联宣布要。 系咪有差人逼紧？系差人系咪逼紧过嚟？ 阿Johnny。 哦，知道。系。我係而家做緊節目嘅花生台直播緊啊！係，你等陣，咁我要聽。 得， 嗱， 你 係 少少，等陣。 係，你等陣，唔好講住。係，好啦。 嗱，頭先我應該係9:00前啦，我就行過去大會堂嗰邊。係。佢有200個防暴警到啦。咁就曾經啲人咧就落去拉鐵馬嘅，咁啊一班我唔知係咪左交咧，佢就去阻止佢哋拉鐵馬，就話講好咗唔拉鐵馬嘅。咁啊跟住我就翻去回報翻俾自己嗰啲司令台啲人聽咧，咁跟住就聽到就話放咗出嚟打啦。係， 咁嗱出邊而家有消息咧，就話學聯咧就要求市民就撤退，咁你哋嗰邊有冇收到相關嘅消息咧？ 啱啱聽到就話警察開咗橡膠子彈，開咗橡膠槍。咁學聯呼籲就話長期作戰，咁就係要撤退。 哦，即係學聯有呼籲嘅。 係有呼籲嘅。 咁但係 佢呼籲唔代表你。冇，因為你未必係個個會驚呢樣嘢嘅。係 啊，因為你橡膠子彈打落嚟痛下啫，死得人 嘅。近距離殺傷係好大噶。系啊，如果我唔会喺做紧啲文台周围装，周围报料翻佢嘅嘢。 系、 哦， 你打 亲 仗咧，你一个打天文台喎、哦。 梗系啦。 你有冇 标嚟？我问条，即系咁讲，佢如果天桥嗰扎人喺海阔中心嗰扎人咧，我谂都有6-7萬嘅最少。咁、哦、如果嗰扎人一散嘅话咧，你就冇咗噶啦。咁所以嗰大人佢企得咁前咧，其實佢決心係好強嘅，未必會俾佢著翻間客身嘅。 喂，但係咧，喂，皇后像廣場即神道嗰個位咧，都有幾百人喺度喎，睇個電視。 有。咁頭先聽講就話時代廣場有5000人。 時代廣場。 係。 呢個未聽過喎。 頭先啱啱有人預告嘅，就話銅鑼灣時代廣場有有5000人。嗱，依家我哋喺海力島中心嗰度咧，就正式。启动呢个流动战中啦，就会向湾仔巡道为你教堂方向进发。 哦，即系向湾仔方向行。 系啦。 但行唔行到过中环咧？ 行去中環做咩呢？ 但佢係咪封咗唔俾你行過中環 呢？行唔到中環㗎啦，因為佢個駐咗兵喺嗰邊嘅。咁其實佢哋行去中環都冇意思嘅，你流動戰中唔一定喺中環㗎嘛。 咁 啊 係，咁如果留到灣仔，佢再趕落，你咪留銅鑼灣咯。 係啦，咁佢話時代廣場咧就有5000人，咁亦都話咧就話仲有灣仔咧就曾經試過係反包圍防護警嘅。 哦，係啊，我哋喺電視睇到都有啲反包圍嗰啲鏡頭嘅。 係啦，咁你依家可能會匯合翻灣仔嗰邊嘅，因為已經開始啲人向灣仔行啦，因為佢正式佢應該係粉紅旗啦。 係咁。咁你睇有冇辦法聯絡到喺時代廣場嘅朋友？如果有嘅，你要打俾我啊。 盡量啊。 係，唔該曬你喎，李哥。 好啦，好，拜拜。 嗱，我再睇翻個現場情況咧，即係差人係冇對策嘅，正如我頭先所講，我收翻嚟嘅消息都係一樣，佢哋都仲淨係會放出嚟彈嘅啫。佢哋暂时冇收到有打，我亦都唔相信会有 order 系会再将嗰个武力再升级。 喂，咁如果有听众咧，真系喺时代广场咧就报告下，系咪真系有5000人喺时代广场啦？因为喺时代广场兵力系好重要嘅，你哋咧只要行前少少过去嗰、那个隧道嗰度咧，咁啊听日咧就真系大家一定唔使开市噶啦，想放假帮帮手，唔该。 嗰度有5000人咁多，时代广场、哦。咁好犀利喎！ 呢、這个未经证实， 未经证实 ，OK。 人向佢报告。 礼哥喺边啊？头先佢话。 礼哥而家喺力宝。 哦，力宝嗰边有咩环境咧？我冇听啊，行开咗。 力宝就系有啲人向湾仔嗰边流动战中，即系因为佢本身喺度推进啊嘛。 啊哈， 向嗰边推进咯。 啊哈，明白。 系啦，哦，而家一路佢哋系啊，防暴警一路推紧去中银嗰个位置啊。一路向前逼啊，變咗佢哋有機會向灣仔方向行啦啲人。 明白。 啱數嘅，因為咧，如果你一路逼過嚟嘅時候，咁我哋咪走咯，又唔會同你衝突嘅，係咪先？ 係。 因為頭先一度有人想推鐵馬，咁最好就少啲肢體衝突嘅場面咧。咁佢亦都冇開槍嘅理由嘅，係咪先？佢如果你話你係咁瘋狂嘅去同佢。作一個抵抗，咁佢哋都有即係有少少理由話要用更進一步嘅武力啦，係咪？ 阿 B， 你咪有啲政府發放嘅消息可以公佈一下？ 醫管局嗰邊啊，話有26人受傷啊。 咁其實就所以話比想象中其實係和平咯，即係以咁嘅狀況嚟講，因為警方係不停咁胡亂推進、胡亂發放催淚彈， 都係因為放催淚彈 嘅 人 係自己撞到自己人，係 或者俾其他人撞到啫，B哥撞我咁樣， 係啦，保留追究權利啊， 我保留呢個追究責任嘅權利嘅，同埋 執 上嘅 係咁啊。暂时见到现场环境都仲系稳定啦，暂时见唔到啲咩嘢啦。咁啊，九巴宣布大量巴士咧就取消服务。即系我睇翻新闻，九巴呢度呢边。 我记得有一年咧，中巴示威啊，中巴嘅罢工咧，香港系停课嘅所有学校，因为咧你个巴士系影响好多人噶嘛，系咪？如果九巴咧一宣布。即系提供服务咧，听日系香港一定系放假嘅。 嗱，有人开始吹鸡，尖东都开始玩同嗰个游戏啦。 尖东7000精兵喎，系嘛？系咪个7000精兵？如果系嘅，我哋要向佢鼓舞，即系要 系都唔系佢啲人嚟咧，大佬。 咁唔系佢人都唔紧要啦，即系如果真系有7000精兵，最好有70000啦。咁头先话嗰个消息真定假？去到太子道西？ 应该系大草去紧睇，唔知得唔真吓。 我觉得好流咯，有乜理由去太子道西啊？喺个尖沙咀港岛道先啦。 佢咁样搞法，佢其实佢而家咁搞法，即系越谷越啲人，越谷落铜锣湾，即系你即系叫人封洪隧嘅啫。你再咁搞法， 其实应该封洪隧嘅，大家市民帮帮手啊！ 国联真系呼吁全面撤离。冇可能控制唔到， 即系坦白讲啦，控制唔到嘅。而家呢个咧， 你点样叫人走啊，大佬？ 走噶啦，冇可能有人叫得走噶啦。直至梁振英出嚟下台，咁样咧，李鸿年出嚟讲嗱，我哋得到我哋已经成功啦。梁振英下台，咁啊拉埋嗰三个冚家铲落台，咁啊有个人出嚟，起码有人认头。喂，呢单嘢咧 而家唔到，而家亦都唔轮到学联，讲真亦都唔轮到学联去。 嗱，阿 B 哥，你又即系对我嘅 comment 系俾意见啊？你去到而家呢一个环境，你要班人走，得两条路，一系就硬嘅，一系就软嘅。软嘅就系叫人出嚟孭飞，包括梁振英人头落地；硬嘅就要人高调攞个死命令，就系而家开枪射。咁、那个问题就系话，边一个人会够胆死出嚟做呢个决定？即系先唔好讲。究竟个决定是什么，而是哪一个人会够胆死在个电视面前做这个决定，因为无论是什么决定都好，他将要为这件事件负全责。 追究屠城责任， 即是要什么，穿回当年李鹏那件中山装出来。 定是赵子阳那件衫 中山装出来嘛，讲回同一段对话。 唔系，因为你真系噶，即系先唔好。 梁振英做得出嘅，如果譬如阿爷第日话俾佢做呢个国家副， 对咪啊 B 哥？ 即系如果即系阿爷第日咧，上面嘅有啲鹰派同佢讲，喂，你搞掂呢单嘢会咩？喂，佢真系可能会做得出。 系嗱，现场即系原来似乎系太多消息系指咧，警方有可能开枪，所以就好多人好担心啊。 但系起码下角度嗰度应该啲人都唔走。 是，但是我以我理解和消化的消息就不是这样啊。 他们没有对策的，警方完全没有对策。你看看坐在下角度的人还有起码都有几万人坐在下角度， 是 个个疏散马路，你怎么可能有机会呢？大家即是养精蓄锐呢。哦，周永康都放埋了，消息说 是吧， 释放周永康了， 释放周永康了， 是啊， 释放周永康真的。 那需不需要阿薄熙来都放埋？ 莫希来干净定是莫希来其实已经在制度呢，你找不到他。 之后有信息来啊，是即系学联而家叫人撤退，你大家觉得系咩原因咧？即系因为控制唔到嘅情况。 我相信会有一个中方嘅人员代表共产党同学联讲：， 系 你呢单嘢一定要搞掂佢。如果我就唔系开枪，咁所以话即系其实成个运动学联系有一个叫地位噶嘛，即系其实有份吹鸡噶嘛。咁、那个问题就系话，如果呢件事学联要孭飞嘅时候，佢梗系尽佢自己可能就系搞掂呢件事，或者叫人撤退，而换嚟一个清白之身，又或者一个谈判嘅筹码。咁但系问题，你要明白而家呢个环境唔系有一个人可以决定成件事嘅发展啊嘛。 系 决定到噶啦，冇人落到去可以震俾一幅叫人走噶，冇咁嘅能力噶啦。 冇人会听你讲噶，唉！ 嗱，坦白讲，我亦都觉得唔会有共产党人落去揾学联倾呢样嘢，因为咧，你去到呢啲情况， 唔系 你系冇得解决。 会有个林郑咁嘅角色嘅人打俾学联秘书长。 冇用啊，林郑咪，我到时学联要同我讲翻啦。你哋有人出嚟认头，攞个人头出嚟，先有机会搞掂翻群众。而家 唔系学联叫撤离就会撤噶啦，已经嚟到呢一刻。 嗱，中银外咧，而家咧就举黑旗，随时催泪弹。因为头先讲紧系金钟啫，就唔系中银嗰度。 哦，中银嗰度即系近力宝咧，头先 系啦，系啦，而家就讲紧中银啦。 佢哋准备随时向湾仔嗰方面流动占中啊，因为之前佢哋夹好晒噶啦，逢系一有啲冲击或者乜嘢咧，咁佢就向后褪，咁避开你咯，系咪？你去睇下你能够赶到去边度，系咪先？ 嗯。 咁啊，即系讲真啦，其实今朝大家喺现场就系呢度边度？ 呢度系喺遮打 中银出边，中银出边。 呢度系遮打道，即神道啊，后边系皇后像广场，即神道啊，叫做吓，系啦。 我收到的消息是有人混入搞事啊，不知道有什么人搞事啊，即是用了一些暴力的方法去搞事， 攞嚟去 就是抢了一些警车警方的东西，打烂了警车，所以才是学联是会呼吁撤离的啫，因为有担心有机会演变成为暴乱，我们唯有在这里呼吁，即是大家如果有见到这样的情况，即是如果你是劝得到他就劝他， 一系就 自己一定要保持和平，千祈唔好做呢样嘢。你袭击差人，你只会即系令到成件事恶化啫。大家而家控制唔到嘅件事， 系啊，而家嗰个已经系一发不可收拾。 即系一旦爆发咗一啲严重嘅警民冲突咧，即系市民一定系受害嗰边。 嗱，咁如果即系大家系冇TVB 新闻台，又或者系冇 Now 冇 K 宝嘅话咧，就唔好意思啦，即系只有睇我听我哋嘅现场旁述嘅啫。 吓，咁就冇 link， 你可以上苹果揾下，睇下睇下系咪有条 link 播。咁但系因为所有大台新闻咧都唔系唔单止出一条 team 嘅，咁所以唔同位置咧基本上都有部 cam 喺度。咁、那个问题就系我始终都讲翻，我唔相信你有一个人可以落一个命令就系驱散所有电视台记者，因为而家系讲紧差唔多系六四前夕咁样嘅场面，冇一个有良心嘅香港人揸住部 cam 系会走。 系啊，真系。你走都冇用 ，CNN 唔走噶嘛。 即系你，你真系要可能一条二十米嘅马路，可能要有一百个差佬，你先焗到啲人行转头。个问题就是你冇咁嘅警力，咁你点样焗啲人咧？你焗啲人去边咧？跳海又唔能焗晒出去。 喂，有个网友报告咧，就系苹果新闻啊，就话新世界话叫员工喺屋企翻工，就唔知真定假啦。我个报章我听嘅啫。 新世界哦，咁样原喺屋企翻工哦。嗱，咁嗱，其实嗱，我现场睇到啊，有啲警务人员又或者即系着住制服嘅人员咧，对于嗰啲示威者都，即系我觉得系相对地客气嘅，即系可能同佢啲身体接触，怕佢膊头啊，先生离开啊咁。因为其实呢一个气氛系唔可以冇嘅，你如果一冇咗呢个气氛，大家失去咗个互信，就大家打起上嚟噶啦。 另外一网友 Angel 就报告咧，就系铜锣湾有的士占领，咁啊，各人已经去紧支援，试下打俾 Angel 啦。 的士佔領邊度啊？銅鑼灣。 灣啊，係啊，我試下打俾你。 咁即係千祈唔好做犯法嘅嘢喎，大家即係。 系啦，我哋唔鼓吹犯法。 我意思系即系你唔好做啲过激嘢，即系你倒下路咁都算啦。 嗱，我哋而家睇到咧有有一啲睇下先，都仲系应该系催泪弹嘅枪嚟嘅啫。我睇错。 系呢度亦都系康乐道啊。 和记大厦出边。 系和记大厦出边，见到有烟啊，即系应该又系放咗催泪弹。 咁但係好坦白讲，即係由晏昼开枪催泪弹为止，你只有越开越多人，咁你又开嚟做乜呢？ 係。 即係你既然係 plan A 唔 work 嘅时候，你唔会 plan A 做十次你又会 work 㗎嘛，蠢撚。 咁 佢哋市场上得 嚟网购同品质都係差唔多㗎嘛。而家佢哋如果将啲人一路逼嘅话呢，慢慢逼返铜锣湾咪仲大镬。 唔係你逼我讲咗四次，你逼啲人去边啫？你由上环就逼落中环，中环逼落湾仔，湾仔逼落铜锣湾，你系啊， 你疏导啲人啊嘛。你系想啲人翻屋企嘅话咧，你一定要令到啲人有交代噶嘛。今次啲人出到嚟冇嘢交代咧，就唔会翻屋企啊。 即系我净系话现场嗰啲人而家坐低啊，抬到即系抬到农历新年啦，我谂即系我都唔知点样抬，系嘛？即系你冚唪唥人系唔使食又唔使瞓又唔使屙啦，系嘛？几万人咁喺度，每一个人抬几耐啊？抬三个字你仆街啦！ 咪用拘捕方法咁样清系冇可能噶啦，即系而家点睇都系个问题系，而家我哋担心嘅即系进一步升级，即系个武力。 有网友就话力保中银嘅市民咧，就暂时没有散去嘅意思啦。咁就警察就慢慢向力保推进。咁就有冇人揾到人力嘅兄弟啊？有冇揾到人力嘅兄弟？ 揾唔到啊，揾唔到。 揾唔到。 有啊，头先佢哋阿礼哥佢哋全部喺晒啦。 唔系啊，就系话而家开始差人向嗰方面逼进啊！ 打俾佢咧，佢哋知道噶，不过只听唔听到电话咁解啫嘛。 咁但系个几钟头前话 cut 网络，都而家仲未 cut 啊吓。 系。 唔系啊，你 cut 即系电信公司可能唔肯啊嘛，系咪？ 我谂咧，总要即系电信公司老板肯，唔代表下边嗰个人揿掣嗰个又肯噶嘛？技术问题咪未整好咯？屌你！ 系啊，一个彻底嘅不合作嚟噶啦，而家 因为啊嘛， 系啊，系嘛？阿兔都成日有啲嘢唔想阿 B 哥讲噶，阿 B 哥得噶啦，我会控制一下噶啦。屌，到时饮两杯咪又系讲。阿 B 哥睇咗好耐信息，同我哋分享一下喎。 系啊 ，B 哥讲。 唔系大致上都系唔同嘅地方有啲催泪弹啊，驱散行为咯、啊。 但系真系催泪弹系赶唔走而家啲人咯、 啊， 即系坦白讲。 下昼啫，即系你见到啲人 冇人惊出嚟， 好快翻去， 已经冇得嘢啦。 即系催泪弹已经系冇用噶啦，你喂，原来不外如是啫，只系咁啫。 嗱，应该可能有冲突发生，就喺下个度。 呢度唔系下个度，呢度系光乐道啊，呢个就系香港会队出。香港会队出 嚟。咁就开始有差人就一字排开啦。嗱，咁有一个手指指嘅零舍，觉得佢咧，我谂佢态度唔系太好噶。 喂。 佢係差人，你點可以做啲咁挑釁佢同 嘅？係，即係等於前嗰幾前嗰輪有本《東周刊》，就係影到有個差人啫嘛，你扮支槍出嚟做乜嘢啫？你係維持治安啊，大佬。 唔係啊！最新嘅消息係，由於中環方向咧多次咧使用咧呢個催淚彈，市民唯有向呢個東行，就喺銅鑼灣嗰邊聚集。 好啦，咁嗱， 如果 銅 鑼灣聚集， 嗱，咁我哋去下洗手間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 芒果失收，花生起义。HK Peanut 2014。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 Peanut.com。 如果。如果命运能选择，十字街口你我踏出的每步更潇洒。如果活着能坦白，旧日所相信价值，不必接受时代的糟蹋。年少多好，顽劣多好，不甘安于封建制度里，迷信上街真理会达到，旗帜高举，群众声讨，不惜牺牲一切去上诉，权贵的想法太俗套。只可惜生活是一堆挫折，只可惜生命是必须妥协。年少多好，贫困多好，一蚊积足足以快乐到，廉价吉他抒发我暴躁，财富得到，年岁不保，捐书不必讲究有回报，人世间总会有意数。只可惜生活是一声发誓，只可惜生命是一声抱歉，怕最痛。 如果命运能选择，十字街口你我踏出的每步更潇洒。如果活着能坦白，旧日所相信价值，不必接受时代的糟蹋。年少多好，顽劣多好，不甘安于封建制度里，迷信上街真理会达到，旗帜高举，群众声讨，不惜牺牲一切去上诉，权贵的想法太俗套。只可惜生活是一堆挫折，只可惜生命是必须妥协。